在中国的代工厂工作，形容是北京当局再教育维吾尔人的另一阶段。报告估计2017年至2019年期间，超过8万名维吾尔人被中央政府以新疆援助计划名义送到分布在9个省份的27间工厂工作，包括苹果公司、Nike、Adidas、宝马、微软、Google、三星等的83间知名企业都直接或者间接得益。報告又說，維吾爾人想拒絕或者逃脫工作是極度困難，除了面對當局任意拘捕的威脅，經濟上亦都會被剝削。這些知名品牌可能不知不覺間侵犯人權，呼籲企業徹底調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初时能见度颇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微雨，能见度颇低，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渐转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横琴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为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6:08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嚟到咧就系三月份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今日星期一嚟嘅，2020年嘅3月2号，咁啊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7%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啊喺直播室入边啊，继续咧都有白权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噶，各位听众。 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而家嘅天咧开始光啦。特别咧系春天、夏天嘅时间，夏天更加厉害，可能五点钟嘅时间，发觉都已经太阳出来了。冬天咧就可能会夜少少。人咧系好需要依赖阳光、太阳光嘅一种嘅生物嚟噶。阳光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有正面嘅思想，可以俾到我哋营养、维生素 D。好多嘅生物都系一样，唔可以咧长年累月匿喺呢个黑暗入边。当然有些特别的物种呢，他们就需要长年累月在黑暗的时间里面。人可能会害怕黑暗，但是黑暗其实就好比人生的某一些低潮一样，在低谷的时间应该为我们再准备出发，再上山，再去到为我们人生拼劲，再登上高峰，做好准备。黑暗其实并不可怕，黑暗是俾我哋好好地去跨越，迎接美好嘅明天。 单嘅心容易怕黑，喺我哋身边入边，喺我哋周围应该有好多嘅朋友陪伴我哋度过每一个嘅低潮，度过每一个嘅晚上，咁咪唔怕咯。周华健，怕黑。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既然怕黑的话，那怎么办呢？夜晚的时候，现在当然可以用灯去照明啦。由乌色的灯泡去到 LED 灯，都已经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人类发明光源方面的而且确是造就了不少的成就。在2014年三名的日本研究员因为发明了就是节能的 LED 灯，所以也是曾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这项研究就在对抗全球暖化和援助穷人上面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当其时评审员就表示了，诺贝尔的奖项主要都是因为发明一些新的节能和环保光源蓝色发光二极体去到获奖的。他们的发明具有革命性，他们都说到白色的灯就点亮了20世纪21世纪就将会由 LED 灯去到照明了。三名的研究员在1990年代初期利用半导体产生明亮的蓝光光速启动了就是照明技术的革命。红光和绿光二极体已经就出现了好一段的时间，但是就没有蓝光，冇办法咧就制作出白光嘅 LED 灯。发明蓝光嘅 LED 咧就系持续咗30年嘅挑战。今日咧我哋反而咧就要去蓝光啊，因为要保护只眼睛。同其他嘅诺贝尔奖一啲嘅尖端发明相比啦，呢个只有二十几年嘅发明历史嘅蓝色发光 LED 咧，其实就唔望起上嚟，唔系一啲好惊天地泣鬼神嘅事情。而晶片咧，亦都只系得芝麻咁细粒嘅啫。LED 佢嘅价格咧，其实亦都可以做到好低噶。不过咧，当其时出嘅时候，的而且确咧系几厉害噶。LED 啦，咁啊中文就叫做咧发光二极体啊。是一种能够将电能转化为光能的半导体元件，入面就含有譬如是磷啊等等不同的核化物去到制成的。当电子和空穴复合的时间就能够就是辐射出可以见到的光了，因而可以用来制作就是发光的热极体。19世纪末的时间，爱迪生就发明了就是钨丝的灯泡，这个亦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发明来的。不过缺点呢就是可能太过明显了。因为它的效率相对来讲是低的。即是例如那个用的火数啦，需要力能量其实亦都相对来讲是大的。所以这么多年以来科学家呢为了能够制造出一些节能而且呢就是望起上来更加柔和的光呢去到努力的。去到20世纪开头的时间终于出现了曙光了。1900年的时间，一位籍籍无名的科学家叫做彼得·库珀，他就发明了荧光灯。这个荧光灯就被摄影师在这个摄影工作室里面就用了。当时的效率可以去到就是70瓦特。短短7年的时间，由英国工程师亨利·约瑟夫就再一次就将这个光就再改革。由嗰阵时开始，LED 灯嘅发明亦都奠定咗基础啦。直至到咧就系蓝光发明嘅时候，亦都令到人类可以咧就系再将呢一个嘅 LED 灯咧就做得更加咧就系节俭，更加咧就系持久同埋环保。节能啦、寿命长，头先讲过嘅环保，都系咧呢一类型嘅灯咧新发明嘅 LED 嘅一大卖点嚟噶。因为 LED 的无毒材料去到呢就是令到他们更加可以呢就是不被不去到污染这个环境。 同时 LED 亦都可以咧就系回收再次咧就系使用噶，所以咧令到呢一个嘅 LED 灯嘅发明咧，话俾人知道点解佢会值得攞个物理学奖咯。 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有我的态度，但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你告诉我你不心痛，在每个带刺的 光下的我们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先睇睇天气啦，咁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咁初时能见度系颇低噶，凭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早上是清凉的，而家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1%。 市面上咧好多人咧都会将一啲嘅口罩咧去到捐赠，呢啲咧都系一啲令到我哋觉得咧系善心嚟嘅。不过大前提咧，大家要记住啊，先做好咧就系自己嘅防疫工作，然后咧先至去到帮忙，咁啊千祈咧就唔好自己都未搞掂啊走去帮人，如果唔系你照倒翻转头就要俾人帮。其实为咗抵抗新型冠状病毒啦。唔少人咧，亦都每一日戴住呢一个嘅口罩咧，可能最少八个钟噶。啊，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嘅，话本身冇口气嘅人啊，都会因为长时间焗促，令到口腔嘅细菌同埋即系气味滋生。而本来有口气问题嘅人啊，就会被自己嘅口气咧，成日去到焗住咗啊，喺个面部嗰度。戴住个口罩难免咧就会将嘴入边嘅，譬如系飞沫啦、口气同埋食物嘅油脂味啊，仲有咧就系汁液等等沾上去呢一个嘅口罩噶。有专家咧就建议可以咧就增加刷牙嘅频率啊，例如咧就饭后以及咧就戴翻口罩之前咧就刷一刷牙，用以咧就系令到呢个口腔咧就系可以更加清洁噶。多朗口的好处不单止能够保持住就是清新的口气，对于牙齿保健也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吃完东西之后口腔就容易处于酸性的状态，同时会令到牙齿容易就流失这些钙。在这个时间反而就不适合刷牙，因为流失钙嘛。反而朗口咧，就可以帮助口入边恢复咧一个正常嘅 pH 啊，正常嘅酸碱度啦，亦都有助于咧就系保持牙齿嘅健康。有专家建议咧就挑选一啲啊不含酒精啦，以清新口气以及咧就滋润口腔作为主要嘅漱口水，而带有香气嘅漱口水或者咧就系口香嘅喷剂，都系长期佩戴口罩嘅一啲嘅好嘅方法嚟噶噃。所以而家咧，如果你话啊送赠一啲嘅口罩，坊间有好多咧就系善心嘅人啦。可能咧慢慢大家就会开始留意到咧呢一个嘅口腔嘅整洁问题咯，开始就会送埋呢啲譬如漱口水啊，同埋口腔嘅清新剂，咁啊令到大家咧佩戴住口罩嘅时候，都唔需要成日一种焗促嘅感觉咯。如果真系口气根本嘅问题嘅话咧，可能就需要咧就系调理一下自己嘅身体啦。 没有灯，尚有人，相拥过夜算好运。纵使病人挨到茶也变苦，苦茶亦变甘。 多庆幸，幸福人，失恋过学会安分。你在从前留低的吸引，都升华变弱人。 无论你昨天的吻，给我吻出伤痕。震撼至今， 分享过相爱的缺憾，不要再等怜悯。往日那份痛苦如失戒，还是你与我努力再生。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 过去若都冰脆，拥有过的即是碎。 还能受最终平淡似水，你我活到几多岁？ 对爱什么都会累，如何完美亦似雪景，始终都变碎。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登对， 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 会给我。 过去若都冰脆，拥有过的即使逝去，如何难受最终平淡似水。 你我活动几多岁？ 我怎么都预料，如何与你亦似雪景之中都变脆。那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登对。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 许志安加上陈慧珊一首嘅作品《苦口良药》，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多区寻日都有游行反对政府设立接收新型肺炎病人的指定诊所。在油麻地，几十人寻日下午由榕树头游行至到附近的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当区区议员胡瑞山不满医管局一直没有回复，又建议医管局直接安排有病征的人到医院求医。筲箕湾巴士总站附近有几十人聚集，再游行至到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沿途高叫口号，有人派发文宣，手持黑色旗帜，并走出行车线。去到晚上，有市民在丽晶花园内游行，反对将九龙湾健康中心列为指定诊所。有人向诊所后方的花槽投掷怀疑汽油弹，消防到场处理。停业近一个月的澳门酒吧、卡拉 OK、舞厅、桑拿等的娱乐场所，凌晨零时之后可以恢复营业。在新口岸皇朝区，大部分酒吧和卡拉 OK 午夜之后重新亮起招牌。有酒吧负责人说，预计生意额只有平时的一成左右，希望可以维持员工收入。当局呼吁这些娱乐场所要按政府指引注意防疫，场内人数不可以多过发牌上限一半。警方说，如果发现有人群聚集，会马上处理。澳门连续26日没有新增感染新型肺炎个案之后，政府部门今日会恢复正常服务，其他各个行业也都基本恢复运作，但学校就继续停课。教宗方济各因为感冒取消出席在罗马南部为期六日的灵修活动。83岁的方济各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出席弥撒期间不时咳嗽，他说自己患上感冒，因此无法参与今年的灵修活动。教宗早前出席活动的时候已经出现咳嗽和流鼻水等的病征，并连续三日取消官式活动。由于意大利爆发新型肺炎疫情，外界关心教宗的健康，不过梵蒂冈强调教宗除了轻微不适并没有大碍。美国民主党超级星期二总统初选即将上演，14个州将会同时举行初选，外界关注刚刚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大胜的前副总统拜登能不能够进一步挑战另一名主要参选人桑德斯。美联社统计，拜登胜出南卡州初选之后，桑德斯的选举人票优势由原本的30张减至8张，但桑德斯在超级星期二很多州份的民调中都仍然保持领先优势。拜登表示，南卡州胜选是巨大的推动力，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中间派，他比桑德斯更有机会击败争取连任的特朗普。桑德斯认为自己很大机会在加州、德州等的州份胜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初时能见度颇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而家咧就系嚟到啊早上嘅6:36，咁啊继续啊都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而家都系有继续白元浩陪住你哋朝头早起身啦吓。出边望一望啦，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咁啊喺早上嘅时间啦，呢个嘅温度咧，我觉得都系几舒服嘅，咁啊令到大家咧就可以又唔需要咧就系觉得哇好热啊，又好凉啊，啱啱好咧系最好噶啦。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就仲未停啦，早两日啊，长洲太平清照嘅亦都咧就系宣布啦，取消咧就系受欢迎嘅抢包山同埋飘色，只系咧会剩翻一啲叫做巡游啦，同埋传统嘅祭祀活动。饼店、度假村、小食店亦都表示咧就系好担心，哎呀呢个生意会影响啦。但是由于仍然有几个月的时间，暂时都未知道生意会比上年会差多少。有商户也反映近日这个周末的时间，本地的游客急升，的而且确是有助他们的生意回升的。我们没有人希望就是疫情很影响到大家的生计的。希望就算就是取消了那些譬如飘色啊，而家咧，即系大家中意去郊外，譬如去長洲，都可以咧就幫補翻當地嘅一啲嘅小商户。有度假村嘅老闆咧就話到啦，上年即系社會運動開始咧，已經減少咗90%嘅內地遊客。咁最近疫情影響更加唔敢咧就係接待佢哋。現時生意只係靠咧就本地嘅市民。佢哋透露已經減價30%吸引遊客啦，舊式嘅房間甚至咧就減價50%，至到大概16,000元。現時平日嘅入住率只係得2-3%，假日嘅時間只係得1/2嘅入住率。不過佢哋認為咧，取消搶包山嘅活動啊，遊客量咧就會減少，但係太平清照係傳統屬於長洲人嘅活動嚟噶，咁啊遊客減少亦都咧。就是減低病毒交叉感染的風險的，因為距離太平清照就還有一段的時間，暫時未知道當時的入住率會是多少。 咁佢哋都表示最近两星期周末嘅人流明显上升，但係呢就旺丁唔旺财，游客并冇意欲呢就係消费㗎，继续依靠呢就係长洲街坊嘅生意。例如饼店呢佢就话到啦，饼店嘅生意呢就好天收埋呢就落雨踩，只係能够见步行步，咁暂时未能够计算到疫情对生意嘅实际影响。每一年原来太平清照都会制造大概7万个的平安包的，因为师傅的数量有限，期间也都会找一些救兵哇去帮手就是制造包的，而平日仅仅出售平安包就是几十个，现时要观察一段时间才能够判断太平清照的预备人手是有多少的。也有就是经营二十几年小食店的老板就说到了，相比起社会运动的零生意，而家已经回复了五成的了。他透露2013年即是电视剧集《晴月海岸线》吸引大量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游客，生意额呢就是多年的高峰，现在都不及当时的一半。不过亦都不担心取消抢包生和飙升就会减少生意，因为以往太平清照期间实施封路，游客就逼到在这个码头外街，其实对人流呢实质上的影响呢都不算是有太大的感觉。 撑得过拥有这对手，就让快活的狗住唐楼。 作品啊，红枫落嚟就黄耀明。早上嘅时间嚟到6:44。 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初时能见度是颇低的，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风，今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今日星期的中期咧，早上嘅清凉，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职场便当。你好啊，咪咪。 今日我好期待你一个好盛大嘅 tag。 其实我原本咧 系 有几句我收咗，我唔讲。 系点解咧？ 相信政府唔出口罩， 唔讲咧嗰啲系啊。你我而家个目标系咩咧？系啦，我 身体健康咯， 身体健康啦，同埋咧我就开始发现我哋好多小生活习惯要改变啦。 例如咧？ 例如要储口罩。 系 啊，酒精搓手液。 系啦 ，hand cream。 系啦。 簡易你有冇 啊？噴得嘅嘢啦， 簡易你有冇 啊？有啊， 你又有簡易？ 有啊， 你同我一樣啊，我哋連簡易都有啊。 因為我哋係而家呢期就停工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去學校做嘢好緊密噶嘛，係啊，咁所以就我哋都要 不過你個口罩幾靚 喎。係啊，呢個咪話我儲緊嘅嘢咯，錢而家唔儲噶啦，係啊，即係開始就發現咧，如果去旅行嘅時候啊，或者第日環境好啲啦，全個世界環境好啲啦，咁開。次咧就要集色啊！啲口罩，红橙黄绿青蓝紫集晒， 系啊， 就而家衬色 啦。国籍嘅， 冇错，系啦，咁就可以用嚟衬色衬衫啦。 哇，咁啊，边够你玩啊，咪咪？ 我咧呢啲系点啊？对抗疫情咧，都系要特别开心嘅。 系， 都嚟紧啦，都杀到嚟啦。咁你梗系最紧要咩？最紧要自己食饱咗， 冇错冇错冇错， 人又开心，个口罩又靓嘅， 系 系啦，咁啊快乐啦。 你讲呢句个口罩又靓。我输咗啦， 系啊，输咗， 输咗啦，你睇我呢、這个， 系啊，普通啲咯，不过而家够用啊。 唔系嗰阵时咧，啱啱口罩最缺方嘅时候咧，咁我呢个就我有几个 source 嘅，咁嗰几个 source 咧都等咗好耐，咁呢个 source 咧就系、是、即系都系其中一个 source 喺印尼嗰度嚟嘅， 系 啊，不过而家都唔敢再拜托其他国家嘅亲戚朋友， 系啊，大家都需要，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我反而问翻佢，譬如我德国表弟啊，问翻佢，喂，你之前俾咁send 咗咁多口罩嚟，我想问翻佢， 你够唔够啊？ 我使乜寄翻俾你啊？ 系啊，系啊， 系啊， 因为咧，我就系从来系唔戴口罩、唔戴得口罩嘅人嚟嘅。 点解咧？ 会头晕啊！ 哦，系啊， 系啊，但系唔知而家系咪因为需要咧，又冇事， 习惯咗啦。 系啊，咁但系我就真系好多朋友去旅行嗰时咧，其中一个手信系口罩，唔知点解。是之前儲落的了、所以你現在看到我的靚的口罩全部都是以前的手信來的、現在拿出來曬冷啊， 好厲害啊， 現在威啊，我 是啊，用得及時啊， 是啊，是啊， 是啊，但是現在真的叫做疫情啦，是不是， 是 啊，我們都要面對的， 是啊， 那都要去過生活的， 是 啊，那我們叫做是什麼，苦中作樂， 又唔系嘅， 唔系啊， 唔系最紧要食得好嘅啫。 系，我就系想讲苦中作乐嘅方法就系食得好咯。 系啦， 又系要揾你帮帮手先得啦。 食得健康啲咯， 食得健康。特别呢排咧，即系啊，除咗系要食得好之外咧，个素材方面咧， 冇错， 都真系要谂一谂啊，美美。 要提一提大家咧，而家我谂我哋突然间好多以前唔识嘅 terms 啊，嗰啲名词出现晒啦，咩抗炎啊， 嘅 食品啊，系咪突然间要学识边啲食品抗炎啦？咁啊，方便大家唔使上网查添啦，我都可以随口噏几个俾大家听。 你啊，简直系架势啦！ 系啊，大家即系大家可以买餸嘅时候或者煮餸嘅时候，可以谂下食呢啲素材嘅嘢咯。原来第一样嘢系 omega 3，系啊 ，omega 3摆喺个便当入边， 系啊，咁好容易啦。其实我都有分享过嘅 三文鱼啊， 三文鱼啦，系啊系啊系啊，系一个好好嘅。 我哋呢啲咧一谂 omega 3咧，净系谂起三文鱼，其他唔记得晒， 都够噶啦，都够噶啦，好多好多唔同嘅鱼啊，青鱼啊，沙甸鱼啊，嗰啲都系有 omega 3嘅，系啊。咁即系你如果开罐罐头，你都开罐沙甸鱼咯， 系啊 系啊， 其实沙甸鱼送面包都好食喎， 正到爆啊，其实 系啊。哎呀，我点解遗忘咗呢个早餐咧？ 系啊， 我点解遗忘咗呢个早餐咧？ 而家提你咯，咪就系我负责上嚟提大家嘅啫嘛。 系系啱啊， 大家都系。识嗰啲嘢嘅， 不过有时真系唔记得咗啊，醒唔起啊。 系啦，咁蒜头类嘅嘢咧， 嗰啲即係唔同嘅蒜啊、大蒜啊、葱啊呢啲咧，姜啊呢啲咧， 殺菌 都係有好即係抗炎，都可以提升你抗炎嘅功能嘅。咁都可以食多啲咯。即係我哋煮開嘢嘅時候，呢啲素材都可以擺多啲落去啦。咁仲有西蘭花啊。 啊，系 嗰啲十字科嘅菜啊， 十字科 系我冇应该冇噏错啊，系啦，总之西兰花啊，白色嘅、绿色嘅，系啦，系啦，咁就算系本身菜都食多啲冇坏啦， 系咯，本身都系 绿色嘅 绿叶菜， 系啊，系啊，系啊，正嘢嚟噶， 绿叶菜真系啊，呢排咧即系食嘅嘢咧，营养真系好紧要，系咪？咁所以咧又要有营养得嚟，重要咧系好食嘅。即係呢個咧，係喺特別而家呢個時候叫做逆境啊，即係疫情個逆啦，逆境期間咧，我哋一定要做得到嘅。 係啊， 即係生活都已經咁多唔開心嘅消息，一時又話咧韓國又爆咁，北海道又爆，跟住又話歐洲又爆咁，咁點咧？咁我哋都要快樂過活嘅，快樂咧個人又健康啲啊嘛。 但係其實我倒翻轉嘅，我諗咧香港人咧真係趕咗好多做人咧，做咗咁多年咧就趕足咁多年啊。系啊， 追 赶时间个赶啊， 系啊， 终于而家咧时间啊，个天叫我哋 停低啦， 放慢脚步啦， 嗱，而家想快都冇嚟快，即系人哋话港铁，港铁都调整班次啦，冇以前咁密啊， 系 咪？即系香港人系要慢啲噶啦，而家 系啊，即系你做完每一样嘢都要洗下手啊，抹下手啊，样样嘢都多一个程序噶啦，而家 系啱啊啱啊， 所以都系。都我都覺得在我嚟講係幾得意嘅，因為我都係急到不得了嘅人嚟嘅，即係突然間放慢，仲要唔係淨係你自己放慢，全世界陪你一齊放慢。 如果全世界都慢咧，我哋煮嘢食嘅時候咧，即係頭先你講過咁多素材啦，可唔可以慢煮咧？ 可以啦，我終於可以講啲慢煮嘢係嘛？ 即係嗱，便當以前就諗住大家雞手鴨腳或者出門口嘅時候咧，就趕頭趕命咁樣啦。喂，而家不如慢住啊，諗條路。 唔使急噶啦，唔使急噶啦，慢慢係啊。 係咯。 而家 第二條血路喎。 我其中喺啲網絡平台度啲朋友分享嘅，都係個個突然間變咗大廚噶。你有冇變到大廚啊？個個都煮多咗啊。 係啊，係啊， 咁咪享受下呢一個煮嘢食嘅生活咯。 好事嚟嘅，呢個真係。咁我哋即係日常入邊有。學你話齋，香港人有幾可係得閒啊？有幾可同你講，不如我一個月唔准出街食飯，你要咗你條命好過啦， 係啊，係啊。而家係反而俾你機會喺屋企諗多啲唔同嘅菜式。頭先我講嗰啲類型嘅嘢咧，其實煮埋一碟已經得㗎啦。 蒜啊， 係啊，嗰啲 菜啊， 十字科菜啊，辣椒啊咁樣，同個三文魚啊，真係煮埋一碟就得㗎啦。 係啊，三文魚其實本身咧煎香佢，咁都已經係一個又有營養又抗到熱嘅 omega three。嘅餸菜啦， 我就中意唔止食三文魚嗰嚿肉嗰啲肉扒嘅，我係中意去買埋啲頭頭尾尾咧三文魚骨， 三文魚頭、三文魚骨， 係啊，三文魚頭、三文魚骨、三文魚尾、三文魚鰭咁樣嘅，平啲添喎，嗰啲係 啊，嗰啲叫做好似豬頭骨咁樣噶嘛， 冇錯，因為我同媽咪都中意攆骨啊。 喂，三文魚頭咧，其實係幾好一個嗱，第一佢有 omega three 啦， 係啊， 第二咧就係佢愛嚟煮面豉湯， 佢 愛嚟煮面豉湯，你即係不得不講， 好將時間交俾你， 出奇地咧，你係覺得夾嘅 嗰種香甜， 係啊， 同埋其實嗰種魚油 係 令到所有嘢都提升 了。你真係講咗個重點，即 係 有陣時嗰啲叫叫味噌絲料叫咩啊？面豉湯， 面豉湯， 面豉湯咧，佢有陣時飲落去，有啲人會覺得咧佢鞋口咗少少。有啲人係會咁覺得嘅， 係啊，但你自己又唔會夠膽落，唔會諗落油啊。 係啦，你唔會落油，因為你飲面豉湯，可能你都係覺得喂，我都係想清啲、健康啲咁樣。咁但如果你用一個三文魚頭一齊煲嘅話咧，咁啊真係快靚正，本身煲又唔使煲好耐。咁而且個你頭先即係咪講得好啱，嗰啲魚油咧，天然嘅魚油嚟噶嘛。 係啊。 咁你一出到嚟嘅時候咧，發覺哇個面豉湯潤滑咗好多喎。 冇錯，我就係想話俾大家聽，整呢個魚嘅時候咧，你無論用咩煎法啦、醃味都好啦，咁你煮咗出嚟佢飆咗好多油嘅，我就唔嘥嗰啲油嘅，我就擺啲彩椒落去啊。豆啊，或者頭先講嘅西蘭花啊嗰啲，用埋嗰鑊油咧，繼續炒埋佢， 繼續加埋佢， 係啦，咁誒加啲蒜啊，加啲葱啊咁樣，所有抗炎嘅食品咧炒埋一碟，又好味， 咁啊變咗我哋嘅抗炎便當， 抗炎便當， 搞掂啦， 送俾大家嘅， 喂，下次再講埋其他有啲咩特別嘅餸咧，可以都係同呢個抗炎， 我會扮醫師嘅啦，嚟緊日子都， 係啊，拜託你啦嚇，今日唔該曬咪咪，拜拜。

点零八分，咁啊，二台直播室入边啊，有白拳路同埋欧喺度，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吓，星期一嘅早上系时候问一下咧，小白啦，星期六日咧究竟点样过啦？咁啊，因为好多朋友都上咗山嗰度啊，咁啊行山啦，有啲去公园啦，总之做尽一切户外活动啦，可以做噶啦，咁当然。即係講咗好多次話，大家去到山野之間咧，就要好好咁樣保護當地嘅地貌啦，咁垃圾自己帶走啦，咁呢啲咧都不忘多說啊嚇。咁小白禮拜六日去咗邊度玩啊？ 我自己尋日嘅時間咧，都係上咗山，係啦。不過咧，即係嗱，我自己係一個多年嘅行山人士啦，係咪先？咁都已經行超過十年山啦，咁又參加過好多嗰啲。大型嘅山径比赛啦，所以都算得上咧有少少经验嘅。咁所以咧，为咗能够避开太多亲子团嘅关系咧， 所以你行五星难度嘅山， 冇错啦， 根本亲子团冇机会去到五星嘅推介， 亦都非常不建议大家咧喺冇足够装备以及冇人带领，甚至乎系缺乏经验底下咧去呢啲五星嘅行山路线。因为就算我行咧，你话我行嘅话系咪好难咧？即系唔系话特别难嘅，但系我知道咧喺整个嘅路上边咧系好复杂嘅。嗱，例如会遇到啲咩咧？如果你话五星嘅，例如我未去到五星，咁但系五星嘅我又想听下有啲咩特别嘅路段系点样咧？咁我寻日行嗰条咧就系船湾淡水湖径嚟嘅，咁嗰条路咧其实。都係列咗做，有部分係四星、四點五星，又有五星啦。咁因為佢危險啊，點解佢高難度嘅地方係咩咧？第一，佢上落個波幅咧，佢雖然條路係尋日條路就20公里啦，咁上落嘅波幅咧，佢唔話突然之間上一座好高嘅山，然後落一個好大嘅斜，佢反而不斷咧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咁樣。咁整條路咧去到完成咗之後，佢嗰個上落個嗰個嘅波幅即係。電子儀器都顯示是超過1300米嘅，咁變咗第一個體能要求要好好啦，第二就係佢嗰條路點解會話危險呢？其實你咦佢上落波幅又唔係好大，但係都會五粒星咧。嗱，佢有好多地方係冇遮冇掩嘅，咁即係代表 比較曬一啲啦。 曬嘅時候好曬，萬一如果有落雨嘅時候咧，就會落雨啦，咁啊濕曬啦，即係冇乜地方遮。咁呢個又係一個令到可能行山嘅人士咧，佢會面對嘅情況就係佢會飲多咗好多水嘅問題。好啦，咁你一般人可能你帶譬如十公里會帶一啲水或者一點五啲水啦。咁如果你少行山嘅話，咁你諗下如果行二十公里。你有機會需要帶三列、四列水貨一個人，咁你咩你都覺得好重啦，咁所以就唔好輕言咁啊上去。好啦，再睇個路段咯，咁啊上上落落咁多啦，係咪？咁佢條路點樣困難呢？啊，原來佢條路好多咧係碎石路嚟嘅。咁其實我尋日咧的而且確喺呢個五星嘅路段咧係見嘅人係比較少，而且咧因為我早出發啦，少人得嚟咧，仲見到行嘅時候咧係真係唔多，我諗我最多都係見到20個人嘅啫，即係以一個20公里嘅路嚟講，只係見20個人，其實算係見得少㗎啦。係 因為有來回㗎嘛， 冇我温維嘅啫，温維嘅就呢條路。好啦，咁你去一路行嘅時候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一啲比較上係高手嘅朋友啦。我見到其他嗰啲人哋真係好犀利嘅，咁但係有啲咧見到可能唔係咁多準備功夫咧就行，咁佢哋仲要見到我嘅時候就喺度問，唔好意思，我想問下前面嘅路仲有幾多啊？會唔會好難行啊？ 即係第一次行啦，咁樣 應該係第一次。 咁行呢個路段嘅意思係， 我都有好言相勸同佢哋講話，其實前面條路咧我自己就已經行咗3.5小時啦，咁樣如果你哋行嘅話咧，可能需要多啲嘅水，或者咧就係要再耐啲嘅時間，可能需要5小時，因為見到佢哋有啲譬如帶住小朋友行咧，有一個家庭，咁佢哋一家人入邊咧，其實都係用緊行山竹嘅，去到行呢啲咁多碎石嘅路咧，其實係我自己都幾唔建議用行山杖，因為你一線嘅時候咧，你知行山杖根本插落啲碎石嗰度， 其實插唔穩 都插唔穩，咁你個人就會連埋個行山杖，連埋兩隻腳一條線，唰咁樣，咁其實我覺得都幾危險嘅，咁所以我都有同佢講話，我唔係好建議你哋行啊，其實你哋只係行咗頭先嗰段路啱啱開始嘅，例如係。一小時，我都建議你哋不如翻轉頭啦。你哋見你哋個裝束水又唔係好夠咁樣，咁當然呢個係最後佢哋嘅選擇啦。咁我同佢哋講咗啦，咁我都希望佢哋最尾翻咗轉頭嘅咁樣。咁所以 即係呢啲路呢，大家要選擇嘅時候就真係要多啲嘅智慧去到認清咗條路先囉。 係呀，如果唔係就要遇下啲好人囉。即係譬如你咁樣叫佢折返，或者叫佢唔好再繼續行落去啦。因為其實行落去可能第一天黑啦，第二你帶住小朋友啦，第三有啲咩受傷大家都唔想咁樣。呢個船灣淡水湖徑， 船灣淡水湖徑啊，難嘅呢個係。 全長係幾多公里啊？ 尋日行嗰個就20公里。 二十公里咁啊，大概如果當一個正常準備充足嘅行山嘅朋友，而佢體能又足夠，要行幾耐到呢？ 我估都要正常人啦，正常人嗰可能都要5个钟，系 哦，都真係行到一日喎。 系啊， 真系行到一日。 如果我自己，我寻日嘅时间就4个钟左右啦。 同埋你中间会真系食翻个 lunch 噶嘛？我当你九点钟行， 唔食噶。 咁你中间要补吸少少。 我自己就唔食啦。 系咯，但系你 因为 你中间要补吸少少。 要提一提，但系嗰条路系完全冇补吸嘅。 系 系啦，即系有好多山径嘅路，大家就会谂啊，好系几好咁，中间可以饮下嘢咁样。嗰條路係完全冇補給嘅。 我講緊嘅補給，你都會可能帶個水果或者帶個麵包上去食，因為你咁啱，你正常人會5个钟头到中間會食一次 lunch 嘛，即係香港人慣咗啲 pattern 啦。咁當然有一啲外國嘅研究話，哇，其實都唔使咁樣嘅，即係早午晚三餐就係人去定立嘅一個基準嚟嘅啫。咁啊兩個說法，今時今日都好流行，有啲人講。不過你正常，譬如當你10点钟出發，咁你去到一兩點，你少少都會。会饿啊，当你用翻翻工嘅 pattern 咁样，咁所以咧就中间都有机会叫食下嘢咁样啦。咁小白呢个推介就俾一啲真系资深少少嘅行山人士嘅，就唔系俾初学者。咁初学者行翻啲嘉乐径啦，咁都系嗰句啦。琴日都睇咗好多， 见到人多就走啦。 系啦，新闻片段咁，大家上到山嘅时候见到咁多人，咁戴翻个口罩啦，系啊，咁就唔好聚集得太多人啦。啊，大家都要明白嘅，咁啊，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咧，仲咧玩得安心。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你好啊 ，Didi， 出边嘅交通情况点咧？要拜托你啦。 好啊，咁啊，提一提大家啊。较早前咧，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佛光街有爆水管嘅，中环线就封咗噶。咁而家封路咧就重开噶啦。咁啊，揸车朋友行翻呢一段嘅码头围道去九龙城啦，近佛光街中环线就已经解封啦。咁呢个时间咧，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交通咧都系正常嘅。不过提一提大家啊，几好噶，有一条新嘅专线小巴路线咧，就系服务青衣岛上咧。从来未有直达马加尼医院服务嘅屋苑噶，咁就喺3月1号，即系琴日开始咧，就新办噶。呢一条路线咧就系413号路线啦。咁佢会经青衣市中心多个屋苑嘅，咁话俾大家听啦，包括翠怡花园、青衣村、绿油雅苑、惠景花园、宏福花园嘅。 嗯，咁啊呢个新嘅路线咁几好啊，星期一嘅早上一条新嘅路线，令到青衣嘅居民都会方便一啲啦。咁啊今个早上呢唔该晒 Didi 先 ,thank you。 好，唔该。 唔该晒 Didi， 咁啊天气方面要问下出面嘅 Barbie 点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Hello。系，咁点啊，天气方面又点样呢？ 今日咧都幾涼爽喎、哦，即係咧頭先咧我由出門口開始咧一路行嘅時候咧，其實沿路咧都係有風嘅，咁啊好彩咧就唔算話好大風，即係唔係好猛風吹到虎聲咁啦，咁都係微風嚟嘅啫。咁加上咧而家咧，哇，喺係咪陣間諗住會有啲落雨定係點咧？因為咧嗰啲雲層咧都好厚啊，而且咧頭頂嘅咧都係烏雲啊嚇，咁啊。系啊，基本上都遮盖晒成个天空，都系厚厚嘅乌云。咁啊，希望今日嘅天气会系好噶啦。而且咧，呢一种天气咧，其实都几舒服嘅，即系因为凉凉地咧，朝头早咧行嘅时候咧，咁就见到打工仔咧，就算急步行咧，要追车啊咁样咧，咁都唔会太热咯。 嗯，系啊，早晚咧都会有啲微雨嘅，天文台都提咗我哋噶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唔想拎遮嘅，咁如果微雨又唔系话。好多嘅，咁最多可能落幾分鐘，咁你又等下，又冇乜所謂嘅。學芭比話齋，最緊要就係個體感就舒服啦，係咪？ 係啊。 好啦，咁啊，唔该晒啦吓，咁我哋又转头咧喺 office 嗰度见啦。咁啊，天气预测方面系咁噶，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初时能见度系颇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啊大概去到23度啦，咁啊都唔系话好和暖嘅。咁啊如果有啲风咧，冇太阳吹下咧，都有啲凉意噶吓。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又有几阵雨咯，咁啊大家留意住啦。本周中期早上是清凉的，现在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的低水平来的。今天早上先听听晨光大学，有 Andy 何安达家。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咁啊，今朝早咧继续请到我哋嘅常设教授 Andy 何安达。早晨 ，Andy。 系早晨，芭比各位早晨。 嗱 ，Andy 啊，知道咧好多选举嘅候选人咧都会好多嘅奇招啦，各出奇谋咁样咧去谂下点样拉票嘅。咁啊，相信咧美国大选在即啦，今年选总统啦，应该大家都会各出奇谋喎，系咪咧？ 是特朗普呢就上个礼拜一呢就飞咗去印度36个钟头嘅啫。咁有好多新闻片段呢就都係关注佢喺印度嘅。咁但係好多喺美国本土嘅传媒讲咗，其实去印度係冇乜实质嘅协议做到返嚟。但係呢似乎佢想话有几万票啦喺印度，因为美国即係啲投票係可以係海外投票都得㗎嘛。就可能是連咗幾萬票咧，都想攞埋咁樣。咁嗱，佢實在咧就去嘅時間咧就36个鐘頭，再講真係好短嘅啫。不過咧喺鏡頭面前影出嚟嘅嘢咧就真係就幾好睇嘅。嗱，佢就同太太啦，去個泰姬陵啦。咁個背景就好靚噶啦。另外咧，佢亦都去咗一個板球場啊。嗰個球場咧就容納到成10万人嘅。你想象一下，有成10万人在那里呢就听个演讲。一路讲嘢，其实讲嘢都几无厘头嘅，但係不断咁赞自己啦。咁但係呢就係即係个镜头呢，即係对佢嚟讲呢的而且佢係一啲好好嘅画面返去美国本身嘅。咁但係呢就中间都有一个小插曲嘅。就係因为佢去嗰个地方呢，其實咧就要經過一個啲貧民區嘅，咁就之前咧就印度自己啲報紙咧就寫出嚟就話，咦無端端點解喺嗰度咧，即係個外圍嗰度啊，就會起咗埲牆， 即係貧民區嘅外圍零零舍舍起咗一埲牆。 係啦，呢埲牆咧就有500米，即是10个我哋啲標準泳池咁樣啦。 哇！ 咁就高咧就1.2米。咁如果你坐低架車咧，即係特朗普過嘅時候咧， 就應該乜都睇唔到啦。 係啦，就乜都睇唔到啦，就睇到埲牆。咁原來呢埲牆後面嗰個貧民區咧，就住咗2000个人嘅。咁就係、是、即係大家都覺得話你，即係呢啲真係門面功夫啦。即係美國總統到嘅時候咧，就 遮住 俾佢睇到。 係咯、 印度落後一面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咁發達啦，啲資訊就欲蓋彌彰啦。你無端端起埲牆咧，就個個都即係將呢件事嚟講。 個重點去咗點解要起埲牆嗰度啦？ 咁當地政府就有解釋嘅，即係呢笪地方其實就喺喺印度西岸嘅一個州啦，就叫做古格拉特邦嘅。咁佢哋講出嚟嘅理由咧，就係話，我起埲牆咧就為咗保安理由啫，因為總統過嘛，有埲牆喺度安全啲。咁就同埋咧，即係為咗嗰個環境咧係美化同埋清潔，就唔係話特登唔俾佢睇到嘅咁樣。咁除此之外咧，原來佢去嗰個球場嗰度咧，亦都係附近咧有啲即係有啲類似嘅比較破爛啲嘅屋啦，即係貧民住嘅。咁有幾十家人咧，即係亦都因為咁樣咧，又被逼遷。 哎呀，搞到咁大陣仗添啊！ 佢哋話我住咗喺度20年嘅喎， 係咯，點解要逼我走啊？咁 但係即係個政府就話啊，你呢度係違法嘅喎，咁就即係要佢哋走咗啦咁樣。咁其實都幾明顯嘅啦。係呢啲咁嘅做法咧，就係我哋即係好難想象今時今日你 点样遮都遮唔到啦。 系啊，资讯科技咁发达，根本上啊，你一开始喐手啊，已经俾人报道晒出嚟噶咯。 系啊，咁但系即系讲翻转头啦 ，Barry 啊，即系呢种做法咧，有一个典故嘅，即系好经典嘅，就喺俄罗斯咧。就1787年啊，嗰时咧就佢哋有个女沙皇嘅，叫做 Catherine 第二世咁样啦。 嗯， 咁佢就出巡啦，佢咧就去到一个叫做Potemkin 嘅村落嗰度。呢、 嗯 這个咧其实就系喺我哋而家新闻成日都听到克什米尔克什米尔咁样。咁嗰时咧其实就系、是。俄羅斯咧就啱啱係佔領咗呢笪地方，咁、佢去出巡啦。佢巡嘅時候咧，就係、是、有佢啲大臣去陪佢啦。當然，咁、其中一個佢嘅亦都係外人嚟嘅，即係陪佢出巡嘅時候咧，就個講法咧就係、是、佢一路行咧嘅地方咧就係、是、啲窮嘅地方咧就係、是。佢去到之前咧，做一晚咧、就有人喺度嗱嗱冧咧，就搭啲即系搭啲假景出嚟啊！ 又可以遮住佢啊？ 系啊，等佢喺个即系望翻上去岸上高嘅时候咧，啊夜晚黑有啲烟啊，有啲火，即系睇落去咧，就好似好繁盛咁样。咁、就一路行咧，一路咁样做。 系 咁呢一个咧就叫做我哋又叫做 Potemkin Village 啊，即使系中文叫做波坦金村咧，佢意思即是话咧，即系做出嚟即系啲假嘅政治幻象，等、你以为嗰啲地方咧就好繁盛，其实后边咧就好破落嘅。 系 咁呢段记唔记得做历史都好成问题。 嗯， 因为有啲人考证咧就话冇咁夸张，即系佢哋系有报纸，但系唔系话 少少啫， 唔系话一路搭景佢行到边咧就搭到边，冇咁犀利咁样。咁呢个就系1787年啦，喺俄罗斯啦。咁但係其實呢就到2013年啦，差唔多就百幾二百年後啦。咁普京出巡去輪到。咁亦都呢佢哋亦都有啲新聞報道呢就去到啲地方呢有啲時候呢都仍然係用緊呢套方法嘅。就係啲爛嘅屋呢就搵啲好大嘅 poster 呢就整到好似有窗啊。 好似拍戲咁。 係啦有門啊靚靚咁樣呢就好似係已經發展咗。咁其實後面呢就好殘破㗎。咁係講緊即係普京年代呢同呢一個女沙皇年代呢其實做緊嘅嘢都差唔多㗎啫。 但係到底點解佢哋要有呢啲咁樣嘅諗法呢即係尤其是而家咁發達嘅資訊冇可能會唔知道嗰一個地方本身係有啲乜嘢㗎喎。 係啊咁可能佢哋當領導人呢走埋看花啦。即係嗰度架車行一行過啊，咁可能即係望落去就好睇啲咁樣。咁呢個就唔單止喺印度、俄羅斯啦，其實美國一樣有啲咁嘅手法嘅。 係， 即係美國喺2008年咧就Detroit 嘅，就嗰時喺嗰度打個超級碗啊。即係呢個係美國一年一度最大嘅盛事啦。就唔係國情之問啦，係打波係最緊要嘅對美國嚟講。咁係呢個底特律啦，呢、這個城市做主場啊。佢哋亦都係當時有啲即係啲樓其實係空置咗啦。咁我望落去其實就唔係幾好睇嘅。咁佢哋就夜晚黑咧就特登將裏邊裝翻啲燈喺度啊。咁夜晚黑就開咗啲燈咧，就好似周圍都 繁榮啲咁。 係啦，比較繁榮啲。咁就係咁噶啦，即係。即系呢个系冇变到嘅，即系两个世纪以嚟，即系呢啲做法。 咁可能呢一个做法都系一种尊重嚟嘅。咁既然原来美国都有试过沿用呢一种方法，咁都算系用人哋嘅文化同埋人哋嘅手法嚟话自己人之身嘅。 唔知系咪其实印度咧都相当重视特朗普去啦。咁即系想氹得佢开开心心啦。大家知道呢个总统要氹噶嘛。咁但係事實上呢就嗰個實體嘅成效就冇乜嘅即係其實我哋成日講即係呢個中美貿易戰咁樣啦、其實美國同印度呢都有一個貿易戰打緊嘅即係美國就係喺鋁啦同埋係嗰啲叫做鋼啦佢上高加關税啦即係入口税啦咁印度調翻轉頭咧，就對美國即係農產品啊各方面咧，亦都係加税，即係好似即係幾似中國而家嗰個處境嘅。咁 但係咧就今次其實喺貿易上高咧就冇乜嘢話係有任何協議嘅， 嗯， 反而咧即係比較具體啲嘅，即、就、係、是、美國特朗普去到咧比較具體啲嘅成效咧就賣咗24架啲軍用直升機， 哇， 即係總額即係收咗26億美金， 咁 就都唔叫做空手而回啦。 嗯，系啦。咁不过咧就未留意到社交平台上面咧又话特朗普嘅一啲 selfie 系关于今次呢啲咁 juicy 嘅新闻啦吓。咁啊唔知道继续落去咧，即系喺大选期之前仲唔会有啲特别得意嘅新闻咧？我哋有机会再倾过啦。唔该晒 Andy。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唔该晒 Andy， 唔该晒 Barbie 啊，咁啊呢个时间就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啦。今日由上午嘅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咁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初时能见度系颇低噶。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早上咧系清凉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6%。咁啊，听下7点30嘅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话，今日开始会陆续恢复更多公共服务，但由于疫情持续，公众游泳池、室内运动设施等现阶段不适宜重新开放，希望市民谅解。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由于多人聚餐属于高危，呼吁复工的公务员尽量避免，可以选择带饭或者是叫外卖，分开食饭时间，或者尽量减少留在食堂的时间，以减低风险。张竹君又话，复工人士要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最重要是要做好手部卫生，建议要尽量洗手。本港过去一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增至98宗，另外有2宗疑似个案。新增个案包括一对住在长沙湾元洲村元乐楼的夫妇，去过元洲街公园和宝安道街市，两人的肺片有花，未知感染源头。另一名新增患者是71岁女子，曾经为北角福慧精舍佛堂做义工，准备食物，并同早前确诊的患者食饭，亦都去过北角春央街街市和鲤鱼门街市。两宗疑似个案是钻石公主号的乘客坐第二班专机返香港，分别是68岁女子和56岁男子，两人在日本的病毒检测曾经是呈阴性，但他们的血清抗体初步呈阳性，需要进一步化验，其中56岁的男患者无病症。法国新增3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130人染病，死亡人数维持2人。巴黎罗浮宫的员工因为忧虑感染新型肺炎而拒绝工作，博物馆当地星期日全日关闭。工会代表说，博物馆每日都会接待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员工非常担心受到感染，形容风险非常大，要求管理层加强保障。巴黎大主教要求教区神父不要将圣餐面包直接放入信众的嘴，官员亦都建议民众打招呼的时候避免传统的亲吻面颊方式。

在個節目那裡放低一陣、放低15分鐘先，因為記得過去那個禮拜呢就全部都是疫症啊，怎樣影響南韓啊、日本啊，怎樣有機會影響奧運啊，咁意大利方面又怎啊，影響意甲啊，咁嚟緊可能講緊呢利物浦方面啊，即係英超提前攞冠軍啊，咁都可能會叫做窒礙咗啊，咁樣咁究竟 冠軍啊都實成冇黐牙㗎啦， 係啊冇黐牙，但係如果有機會因為疫症嘅情況而呢叫做將個比賽延期嘅話咧，咁令到利物浦咧，即係嘅球迷啊，可能原先就早兩個禮拜可以攞到捧到杯嘅，可以做到勝利巡遊啊，開開心嘅。咁但係咧冇辦法啦，因為比賽延後咗咧，可能又要遲多兩個禮拜啊嚇。咁啊唔知件事會點去發展啦，密切同大家跟進。 一波三折啊，唉，利物浦真係。 英超就轉個頭再講多少少啦。不過咧都係關於英國方面嘅新聞啊嚇。咁啊嚟自英國啦，泰晤士報噶，英國嘅首相咧約翰遜啊再傳婚訊。 哦，係啊，係啦，係佢第一個小朋友啊，呢個係。 係啊，應該奉子成婚啊嚇，奉子定婚啦咁樣，係英國咧第一位嘅叫做首相嘅在位期間咧啊又。即係竟然定起婚上嚟，55岁嘅約翰遜咧，同31岁嘅西蒙斯啊，前日咧就發表啊共同嘅聲明咧，宣布喜訊啊。咁啊，呢個小 baby 咧就預計喺夏天就會出世㗎啦。咁啊，準新娘子咧亦都喺自己嘅 IG 嗰度啦，向親朋戚友咧就透露咧，兩個人咧上年年底已經定咗婚㗎啦。咁啊，兩個人咧就未提到婚期，但係。如無意外的話，約翰遜將會成為200年來首位在位結婚的首相，真的可以衝起一下， 又打破紀錄了， 是又破紀錄了、紀錄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破了， 是的，就是用來破的了，對上一個在位成婚的首相 200年前 已經是1821年呢的叫做詹金遜、這個譯音來的而已。西蒙斯呢在2009年即是這位準新娘子、2009年入了保守黨做這個傳訊主任、跟著就協助、約翰遜呢又選倫敦市長、所以過程之中呢都是一路扶持著對方這樣、但是呢都有些叫做小嘅炒作啊，或者咧有啲你知新聞啦、特別係focus 喺呢啲叫做國家政要嘅時候咧，都會攞翻啲咧叫做芝麻綠豆事出嚟再放大啦，跟住咧再覺得啊呢啲咁 juicy 嘅嘢係乜嘢咧？就係咧原來咧佢哋兩個人咧因為嘈交啊。曾經報過警的喎， 係咩？ 係啊，咁啊，都係根據呢個《每日郵報》咁樣講啊，係啦。 因為咩事咧？嘈交有冇？ 好啦，好啦，好啦，講啦。呢啲係人最想知嘅嘢咧，我都明白。嗱，上年咧夏天啊，咁啊，呢個約翰遜咧就爆出同西蒙斯咧喺寓所入面啊就爭吵啦，就驚動警方啊，最後咧就床頭打交啊，床尾和，關係咧亦都喺咧約翰遜咧七月咧即係叫做成為首相明朗化之後咧，西蒙斯同埋咧佢嘅狗狗咧就搬入咗咧唐寧街10号啦。 哇， 係咧，亦都係 唐寧街10号養狗仔啊， 係啦，係首相府咧第一個咧。未婚的女主人、 哦、 即是未结婚就搬入去唐宁街， 通常养猫的唐宁街十号， 我咁唔紧要嘅，系啊，即系 因为好多即系鼠患嘅问题啦，即系之前又出现过，系咪？ 不过其实都做咗女主人啦，养蜥蜴都得啦，冇乜所谓，佢哋话事啦。咁消息人士透露啊，呢、這个西蒙斯咧就不满足于做呢个第一女友，咁啊坚持要结婚生小朋友咁样咯，咁啊究竟会系点去发展？我估都系算系一个恭喜嘅事件嚟嘅。咁当然有好多。叫做評論或者更加多一啲抨擊啦，都唔係評論，又話哇，約翰遜55岁啊，咁樣咁啊，西蒙斯細佢足足20年喎、啊，咁樣大概20年啦、啊，咁樣咁啊，喂，究竟得唔得㗎？呢個婚姻會唔會最後都係足招收場啊？咁樣啊，你知嗰啲在野嘅評論好狠勁㗎嘛，即係人哋未結婚。 個細路仔都未，個細路仔都未生出嚟，即刻已經覺得喂，我有咁講， 就即係就算捉招嘅，咁關其他人咩事咧？ 啱啱啱，但係又好似。即系，唉，人哋即系呢啲开心事或者小朋友都未生出嚟，就即刻讲一啲咁 negative 或者咁负面嘅嘢咧，好似又唔系几好咁咯。唔知啊，纯粹个人观感或者个人观点系咁样啦。咁啊，都呢一件事就几轰动嘅，对于英国嚟讲，亦都好好替依家譬如疫情比较严峻啲啦，大家成日讲嚟讲去都系疫症啊，点样爆发啊，咁啊点样预防啊，点样令到啲人少啲聚集啊，咁啊各个联赛啊或者各个大型活动全部都系谂紧，喂究竟搞唔搞啊？搞嘅话系咪闭门搞啊？咁啊净系视像拍翻啲 video 嘅时候咧，咁啊呢个约翰逊都叫充气下啦，迎嚟一个。 有冇讲到咧嗰啲英国嘅国民咧，佢哋对于即系首相？嚟緊會又即係又結婚啊咁樣，又有一個新嘅小朋友誕生啦。有冇講到佢哋嗰啲反應係點樣？普遍嚟講係，喂都 OK 啊，定係覺得不知所謂 咁？普遍就分開兩極啦，就係、是我頭先嗰個感覺就係話，唉好啦，都係送祝福啦，做一個好人好事啦。咁始終可能男人到咗某一個階段會定落嚟啊，跟住都祝福佢哋啊未來有美滿嘅前景啦，同英國嘅將來一樣啦。咁另一批咧就叫做。大食花生嘅就話咧，約翰遜咧又口沫遮攔啦，咁啊佢嘅私生活咧都係比較複雜啲嘅，係啦，咁啊多次咧都有婚外情嘅，咁啊傳出亦都有私生子咁樣喎，咁啊即係其實之前咧約翰遜都係離咗婚十幾日咧，跟住就再娶另一個啊，咁啊。 我佢試過啊，之前 係啊， 離婚十幾日再娶另外一個， 係啊，咁有呢啲咁嘅新聞咯。譬如2018年咧，呢個同之前上一任嘅太太分居啦，同月又爆出咧，就係同依家即係啱啱定咗婚呢一位咧，西蒙斯嘅呢、這個哇，報章形容係父女戀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又誇張咗啲，我估。就比較年齡差距多少少啦，咁但係咧，消息人士就話咧，兩人嘅年齡咧雖然相差24年啊，但係咧都係熱衷喺社交啦、繪畫同埋美食方面咁樣，咁、反而 美食方面係睇得出，繪畫又真係睇唔出，係 啦，呢啲都係令到兩個人好多話題同埋好啱嘴型嘅嘢咯，咁、就係呢兩極嘅評論啦。頭先小白你講到話，喂英國人點睇啊？就係好兩極嘅，一邊咧就係純粹單純送祝福，一邊咧就哇睇淡噶，你睇下佢嘅往績啊，都麻麻地噶，又婚外情，又有私生子，又成咁樣。咁當然，即係你話結婚生細路仔咧，都係兩個人嘅事嚟嘅。咁、旁邊可能大家睇得太多 HBO 嗰啲英國劇啊，咁啊睇得英劇太多，太著迷啫。咁但係就希望啊，即係狂人都有喺愛情世界定落嚟嘅一日啦。 来我店拍片要马路披荆斩棘都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交友圈道全户中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脚脚踏实地。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我对死叫我难与共，荣幸的情男女一同危险到世界告终。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爱也许是地上最穷，明日天涯和你坚持逃跑，化一生千帆。 7:49 Edgar Mad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啦，今日咧先讲下利物浦咧就输咗俾屈福特啊，44场不败咧就断胆啦。咁啊，高普当然唔开心啦，不过球迷睇咗咧更加之觉得哇。点解嘅？系咪交换咗波衫嚟着？好多朋友都有咁嘅说法，因为呢个威福特入嗰两球咧超靓，系两球都超靓。咁啊，成个利物浦防线第二球咧，直情俾人汤穿咗先啦吓。咁啊，入波嘅咧都系威福特嘅球员啦，伊斯美拿沙亚啦。咁啊，令到咧利物浦咧传奇嘅长胜纪录咧，唉，终于告终啦。正所谓长路有尽时，咁啊，跨季至今咧保持啊连续44场联赛不败嘅利物浦咧，终于输波啦。佢哋咧进行呢个英超啦，咁啊。0-3咧就不敌啊，即系赛前咧排尾二嘅屈福特啊，录得今季咧英超嘅第一场败仗咁样。咁啊，领队咧都依然承认啊，目前球员嘅状态欠佳嘅。咁啊，有啲球评家就话利物浦可能会迎来一个雪崩式嘅叫做败仗，即系可能输完呢场之后，下场可能都未必赢得到波或者和波收场。 佢哋谂住劫富济贫啫，系嘛？ 唔系啊，但系真系入得好靓。我建议你睇翻威福特入嗰两球精华，真系个好似踢到强队一样啊！咁虽然就即系有时偶尔都有啲偶有佳作啦，威福特，但系你估唔到，哇咁劲嘅咁啊嗰个入球咁样。咁啊，威福特赢波最大嘅功臣咧，一定系塞尔加尔嘅快翼啊吓。咁啊，伊斯美拿沙亚咁啊，呢个位咧，22岁嘅超新星咧，今场啊梅开二度啦，兼有一个嘅助攻啊吓，咁啊，帮呢个大黄蜂啊，入波啦，咁啊，直情呢个威福特嘅吉祥物啊，都走出嚟啦，拍拍佢嘅心口咁样。咁当然你话喂，英超方面咧，确系风起云涌啊，越嚟越好睇啊，估唔到咧，临尾季尾嘅时候咧，啲列强咧就越踢越好，譬如琴日讲紧，曼联都踢得几好嘅。我睇咗上半场咁样咁啊，希望 都冇用啊！迪基亚犯埋晒低级错误， 系啊，最后都要俾爱华顿搞掂咗，系嘛啊！真系即系我哋睇波咧都睇唔到好耐啊！大家要知道一样嘢，因为我哋翻得早啊嘛，即系稍微睇耐少少咧，自己个人都会恰着咗，唔关场波唔好睇事啊！但系因为要太早去翻工啊咁样，不过有另一场咧，我又有睇埋嘅，就系呢、這个见证到咧有10分钟咧，两队球队喺中场猜波啊！讲紧咧就系拜仁啊，德甲嘅班霸咧拜仁啦，咁啊作客咧呢个啊荷芬咸咧6-0大胜啊，其实咧上半场咧已经啊差唔多入咗3-4球波噶啦，不过咧就系途中咧拜仁嘅球迷咧就冇乜品啊，喺比赛期间咧展示一条巨大嘅 banner， 咁条 banner 咧就写住啊一啲粗俗嘅言语啦，去闹呢个荷芬咸嘅班主啊。呢、这个霍普咁啊，结果咧搞到拜仁嘅球员啦，以至咧简尼啊，简尼啊，即系旧时首脑嗰个简尼，佢都要出去，佢都要出去同啲球迷讲，喂，你哋收翻个横额佢啦，咁样即系 好容易搞到球会俾人罚噶， 系啦，好唔尊重噶。点不知咧啲球迷唔肯，跟住咧就今场波咧只系踢到62分钟，其余嘅分钟即系去到77分钟咧。咁跟住觀眾席嘅拜仁球迷就頭先出咗嗰個巨型嘅粗口橫額啦，咁樣跟住咧，其實球會嘅高層啦，以至好多人咧都去勸呢啲球迷收翻起個橫額咁樣啦，咁樣咁你可能會問，喂，拜仁嘅球迷點解會唔中意荷芬咸嘅班主咧？咁拜仁都贏到6-0咯，係咪先？咁點解仲要出現去侮辱人哋球隊嘅班主咧？咁樣揾翻好多資料咧，就係話呢班拜仁嘅球迷咧，因為不滿啊。 霍普啊，將呢個咧金錢足球咧大量引入喺德甲嗰度，咁啊所以就示威抗議咁樣咯，即係佢哋就覺得喂足球係普通公平嘅經濟項目嚟噶，哇你突然間哇咁拜金，跟住又大灑金錢，會令到咧德甲咧本身變質嘅咁樣啦。隨之係咁咧，就令到咧啲拜仁同埋荷芬咸嘅球員咧覺得件事平息唔到嘛。最後咧嗰十三分鐘咧係喺中場嗰度 hea 踢咯， 嗯， 連紐亞都去咗中圈嗰度踢波，即係互相傳波， 互相抗議啦，係咪？ 互相的波同埋互相傳波。呢件事其實都幾匪夷所思，我估你喺比賽途中你唔會見到紐亞去咗中圈嗰度， 太危險啦，因為 同其他敵隊嘅球員以至自己隊嘅球員喺度傳波，咁呢個畫面都建議大家喺視頻嗰度睇翻啦。你打荷芬咸打拜仁，跟住咧就打中圈，咁可能就已經出咗呢一個片段咁樣啊，絕對係咧足球界一個奇景嚟啊，小白啊，真係幾估唔到啦。咁但係就希望呢啲事件就唔好再發生啦，因為到本身有一睇波咧，已經係一件開心事嚟㗎啦。咁啊嚟緊好多地方嘅國家打比咧，可能都要停止，包括意大利方面啦。咁譬如祖雲大師對國際米蘭呢場球賽咧，應該都要延期啦。咁當然琴日西甲方面有國家打比啦，咁啊有得睇好睇啦。咁都係近排大家諗緊或者叫做賽會考量當中嘅一啲事件嚟咯。咁啊球迷咧有波睇咧就當然開心啦。咁樣 好啦，再望望咧就係英格蘭聯賽杯決賽啊，咁啊曼城以2-1咧就擊敗阿士東維拉，咁啊奪得3-8。咁3-8咁啊英格蘭聯賽杯，咁睇下你覺得呢個3-8係勁定唔勁啦？我都勁嘅。哥利奧拿領軍啦，咁啊當然啦，非常之開心啦，亦都係佢自己咧捧起執教生涯第29座嘅獎杯。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睇完呢一個嘅曼城嘅紀錄啦，咁啊可以再望一望咧就係西甲啦。嗱，皇家馬德里星期日咧就憑住啊文尼素斯以及咧就馬利安奴咧就建功，咁啊喺國家打比2-0咧，哎呀贏咗咧就係由遠道嚟嘅巴塞隆拿。第二個城市過嚟啦，咁啊搶去咗咧就係呢一個之前俾巴塞咧就搶走咗嘅榜首位置。啊賽後咧咁啊落後巴塞攞兩分啦。啊而家咧暫時應該係咁講啊，皇家馬德里咧就以一分咧咁啊壓住呢一個嘅巴塞隆拿噶。啊比賽咧早段啊已經有芬斯馬咧球不着地射高咗啦，咁啊但係咧啊輪到咧就卻奧斯咧咁啊點知又係高埋。巴塞隆拿雖然咧亦都不乏一啲嘅機會，21分鐘嘅時間啦，基斯文喺12碼點位置射門越位，哎呀又係唔中。32分鐘嘅時間啦，阿杜美魯未能夠射破咧，就係由古圖奧斯嘅十指關，半場咧0-0啦。好啦，唞一唞先，然後咧下半場翻出嚟嘅時間啊，嗰個攻勢咧可以話咧就係激烈好多啦。61分鐘嘅時間啊，伊斯高頂頭咧就係攻門啊，咁啊破網啦。咁啊兩分鐘之後，賓斯馬咧就窄位咧，咁啊球不着地再一次咧就係射高咗啦。好啦，一分鐘之後，皇馬咧終於有入球出現啦。文尼素斯咧就接应住咧卻奧斯嘅傳送，咁啊由左路進入咧就係禁區嗰度施射嘅，咁啊皮球咧咁啊省中人，跟住再入埋網。另外一個咧就巴西兵啦，馬塞路亦都咧皇馬嘅迎波功臣，點解呢？話說71分鐘左右啦，咁啊美斯有一次單刀，哇！美斯單刀危險啊，危險啊，非常危險。不過馬塞路咧，哎呀，竟然間跑贏咗球王美斯，快腳之後踢走咗對方嘅波。美斯真係慘啦，今次化解咗呢個危機啦。咁啊，皇馬最終喺補時咧就由啱啱上陣啊，即係補時進入啦。馬利安奴啊右路咧就高速進入啊，射入咗2-0。咁啊，賽後26至56分，以一分咧就壓住呢個巴塞咧就升咗上去呢一個嘅榜首啦。好啦，跟住咧可以再望埋呢一個墨西哥網球公開賽男單決賽，頭號種子33歲嘅拿度以6-3、6-2擊敗咗美國嘅球手費力斯，咁啊繼2005年啦、2013年之後再次奪得泥地賽嘅錦標，咁啊亦都咧就係呢一位西班牙球手啊今年嘅第一個嘅冠軍嚟嘅。啊，今次嘅賽事只係用咗咧就唔係好耐啫，75分鐘，咁啊拿度就已經打出咗14個嘅致勝球，8次咧就冇壓力嘅犯錯。成績咧都算係相當之好噶啦，好啦，另外咧亦都咧就係要望一望啦。咁啊，李慧思咧喺勁輪賽咧，咁啊有個成績公布翻啦，話翻俾大家聽。咁啊，喺呢個頸頸四啊， 咁另外咧就以最後啦一面銅牌咧就完成曬咧就係、是、今次咧就是、所有嘅賽事噶。嗱講到咧嚟緊就會有奧運啦，咁啊當然大家就喺度諗啊，喂奧運係咪真係搞得成噶？啊儘管大家對奧運咧嗰個嘅叫做能否如期舉行咧仍然有好多迷思，咁但係各界嘅籌備工作咧仍然咧係要繼續進行先噶嘛。咁但系东京奥运啊，就喺香港地区转播权咧，至今咧其实都仲未有定案嘅。好啦，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啊霍启刚咧，咁啊前几日嘅时间啦，就向传媒聚餐嘅时间就表示，原来佢已经咧就去信特首啊林郑月娥，希望咧就由政府购买奥运嘅转播权，达至到咧就能够全民免费睇奥运。咁啊更加咧就建议啊喺某一啲嘅地区啦，可以咧就摆一啲咧就系大型嘅电视啊，包括咧政府购买啊，咁啊全餐5000小时嘅转播权之后，再分俾本地嘅电视台，亦都可以租用用康文署嘅地方啊或者学校啦，等大家可以全程睇晒呢个奥运嘅。 布蒂吉格决定退出初选，据报佢系喺南卡罗来纳州嘅初选失利之后决定退选。38岁嘅布蒂吉格早前公开自己系一名同性恋者，佢一度系以州为单位嘅初选民调中领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4，日元107.83，瑞士法郎0.965，澳元0.651，加元1.341，新西兰元0.623，人民币6.993，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0,942点，跌2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2美元，卖出158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较早前受爆水管影响封闭嘅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佛光街而家中环线咧就已经解封啦，就系、是、码头围道去九龙城啦，近住佛光街嘅中环线咧就解封噶。咁提一提大家啦，喺新界咧有条新嘅专线小巴路线啦，413号啦，来往青衣公众码头啦，至到玛嘉烈医院噶，咁就会途经啦青衣市中心多个屋苑噶。包括是翠怡花园、青衣村、油雅、绿油雅苑、卫景花园、宏福花园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细佬你都有今日啦！阿妈叫你今日洗厕所， 唉，收到， 千祈唔好求求其其攞水冲下先。 阿哥，我又点会呢？我一定会用1:99稀释漂白水清洗坐厕、浴缸同埋洗手盆嘅。 咁金属表面啊，唔可以用漂白水嚟抹嘅话，又应该点做呢？ 可以用 70% 酒精含量嘅消毒火酒去抹，之后呢再用冲水试清洗。啊，哥哥啊，我都要提你一样嘢喎。 你想提我咩呢？系咪提我试啊？ 系啦，提你试嘅时候呢，避免病毒传播，冲刺之前呢就一定要冚埋厕所板，咁就可以防止冲刺嘅时候气流将细菌冲至六尺外，污染厕所内嘅其他物品，例如我咁样啦。 哦，咁紧要嘅事啊，唔单止我哋两个啊，所有人都应该记住啊。 好嘢，好嘢！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地。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赠我本分，与你多么贴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性，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欧！ 早晨啊，同心抗疫大大力啊！咁啊，大家都听到好多唔同嘅二台节目嘅宣传声带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注意个人卫生啊吓，咁啊，令到咧疫症咧，哎，快啲踢走佢，好似个波咁样。 人多嗰啲地方，我哋暂时咧就忍一忍，系啊，即系中意热闹嘅，明白大家都，咁但系暂时都忍一忍先。咁啊，之后咧个疫情走咗啦，想几热闹都得啦。 依家嘅忍耐咧就系、是。等待住咧，第时嘅风光啊，第时嘅开心啊，开怀大吃啊吓咁样啊，咁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好嘛，小白 系啦，大致多云啊，早晚有微雨嘅，咁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会大概去到23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另外间中吹强风嘅，咁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早上就系清凉噶，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 咁啊提提啲车主啦，头先咧睇新闻咧都见到，哇！叫做咧五日之内咧、 哦， 发咗几多万张嘅牛肉干啊？系20,000张啊！ 20,000几，特别咧系啲假日嘅时间啦，咁啊喺嗰啲郊野公园啊、或者嗰啲偏远啲嘅地方咧，反而咧就系、是。即係好多咧，就係抄牌。咁當然啦，嗱、我哋自己咧，就算眼見咧，都有好多嘅的，而且佢係違法嘅停泊啦， 違例泊車啦。 係啦，而且好多咧，即係一停泊，如果係嗰啲叫做危險嘅位置，譬如阻住消防通道啊，喺啲比較危險嘅位置咧，咁啊佢哋都會即刻拖走嗰架車添。 係啊，咁啊睇到喺大欖公園有三架車俾人拖走咗，喺嗰啲叫做馬路嘅群組咧、即時睇到啊。咁啊，即係有陣時一張嗰啲告票咧，你都話哇去。交咗佢都 OK， 但系咧架车如果俾咧 拖走咗， 警察拖走咗咧，咁我话你要赎翻架车，唔知要搞好多程序。我同阿小白都未试过， 冇试过， 所以 咧好彩 系啦 ，touch wood 未试过，咁亦都因为可能我哋乖啦，或者因为我哋好彩啦，点样都好啦，咁但系就希望车主们咧近排咧都。警醒少少啦，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咁虽然去到嗰啲郊外啊，以至就算喺嗰啲工业区，有阵时车位都真系不足嘅，讲咗好多次嘅。咁但系尽量都会揾到一个合法嘅车位泊翻入去啦。如果唔系，你谂下，哇！依家已经同你讲紧经济不景啦，咁啊又要用多啲钱去买口罩啦，仲要屋漏兼逢连夜雨，仲要俾人抄埋牌。真系咧，星期一个头就开得唔系几好啦，咁样就令到自己心情都麻麻地啦。咁啊，除咗咧啊，警醒啲啊，睇住路面情况啊，因住俾人抄牌咧，仲要睇住股市嘅情况，或者财金世界嘅情况啦。因为睇到喂，疫症都影响住全球啦，咁啊，有机会都令到咧。金股汇啊，都有机会咧，有啲大幅啲嘅变化，所以咧今日咧，阿彭仔啊，就同阿温卓培啊一齐倾下咧世界间嘅财金大事件啊，交俾佢哋啦噃。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轮到我彭仔程振鹏咧喺呢一个钟数咧，同大家打招呼啊，讲早晨之余咧，亦都请嚟咧我哋嘅财经界朋友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呢一个嘅经济行情啊。咁啊，请嚟嘅咧就系有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嘅。早晨，温卓培。 早晨，彭仔。 好啦，今日啦，星期一啦，又系同大家咧睇下外围嘅市况有啲乜嘢嘅值得关注嘅地方啊。不如先睇下英国方面咧，好似英国啲楼价、房地产咧，有啲变化咁啊，系咪咧？ 冇錯啦，咁其實我相信市場都好關心英國嘅房地產嘅價格啦，因為始終嚟講嘅話咧，英國準備脫歐啦，咁大家都心中以為咧，就係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英國嘅樓價咧就應該會係受到壓力嘅，咁但係咧事實上咧就並唔係咁樣樣喎，因為咧我哋見到咧就喺Nationwide 即係英國嘅按揭公司 Nationwide 嘅數字顯示咧，英國二月份嘅平均嘅樓價咧竟然咧仲係按年咧係上升緊 2.3% 嘅，咁如果你以為係喂二月份可能單一個月份啫，咁但係唔係。其實我哋見到一月份咧，其實當其時都升緊，不過只係升少啲，只係升 1.9%。咁而家去到二月份嚟講嘅話咧，反而咧有少少咧係增速添嘅。咁呢一樣嘢咧，可以話咧係幾有趣嘅一件事，因為大家都知道啦，英國脫歐就會對英國嘅經濟啊，會唔會帶嚟影響啊？咁可能會對樓價都未必一定係咁好事啊。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咧，就係似乎咧英國嘅樓市咧，始終係一班嘅捧場客嘅。咁啊，當個英鎊係弱嘅時候咧，咁可能咧會吸引啊啲資金啊四處啊走入去英國啊買樓啊，令到英國嘅樓價咧又似乎又唔係好跌得。 可能亦都反映咗就係、大家睇完嗰個嘅脱歐嘅方案，又或者係而家開始傾之後，成個局勢咧都感覺上應該都會係順利可以係過渡得到，咁所以就樂觀，咁啊自然又買樓啦。 好難講啦， 會唔會咁咧？ 因為踏入三月份嚟講嘅話咧，英國將會同歐盟咧就關。所以咧就展開談判嘅，咁呢樣嘢咧先係會係最緊要我哋要留意住嘅。咁如果英國唔能夠係低關以低關税翻翻入去歐洲單一市場嘅話咧，咁當然咧就會對英國嘅經濟會造成較大嘅衝擊嘅。咁我哋即管睇下個事態發展啦。 好嘅，咁啊睇完英國咧，又睇下呢一個加拿大啦，因為加拿大咧就有一啲嘅經濟數據咧，就即將係都係需要大家咧係關注一下嘅噃。 冇錯啦，加拿大嚟講嘅話咧，上個星期五咧就公布咗咧第四季嘅 GDP， 咁個第四季 GDP 咧即係按年咧輕微增長 0.3%， 呢個增幅咧可以話接近過去四年嚟以嚟咧係最差嘅一個表現嚟噶。咁我哋記得咧喺第三季度咧當地嘅經濟增長咧都有 1.1% 嘅，咁第四季經濟增長做乜要咁差咧？咁最主要咧係因為當其時咧就見有罷工嘅情況啦，咁加埋咧就加拿大咧有惡劣嘅天氣咧，咁影響到個經濟。咁今个星期三嚟讲嘅话咧，大家要留意啦，因为今个星期三咧，加央行咧就将会咧就开议息会嘅，咁啊维持所有货币政策不变咧系意料中事嚟噶啦。咁市场咧而家关注嘅就话喺全球嘅疫情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加央行咧会点样去会唔会增强佢嘅减息嘅意向嘅啫？ 哦，增强减息嘅意思即系更加坚定想减息咁样啦。 嗱，其实咧佢过去好得意嘅，佢过去咧挨近 1.10 呢，即系 1.1 呢个位置。對一個美金咧，1.31對一個美金咧，佢咧就會係出聲咧，就係話要加拿大咧要減息啊等等，就目的咧就要壓翻低個加紙，佢就唔想個加紙去到1.30、1.31嗰啲位置嘅。咁但係咧每次去到1.33嗰啲水平咧，咁佢又唔出聲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可能有啲分別啦，因為咧而家就係成個疫情係對個全球嘅影響都嚴重啦。咁啊睇下佢會唔會喺呢方面有改口風啦。 好嘅，咁啊。留意星期三啦嚇，加央行咁，但系咧今个星期二咧，好快咧就到澳央行咧就议息，即系澳洲方面，系咪咧？ 冇錯啊！咁除咗加央行之外嚟講嘅話咧，今個星期二啦，正如彭姐你所講啦，就澳洲央行就會議息噶啦。咁面對住亞洲個即係個經濟咧，因為個疫情咧係轉明顯轉弱啦，我哋見到好多股市都回落咗啦。咁市場普遍都預期咧，就澳央行咧可能今年咧都需要減息嘅。咁但係咧就未必係今個星期啦，就可能呢去到五月份咧先有減息。咁去到五月份咧，減息機會就超過70%啦。咁就點解要去到五月份咧？因為要明白一樣嘢咧， 洲央行行長嘅諾威咧，喺二月份咧，當其時咧先高調咧就話咧係將個減息嘅門檻係將佢提升啊，咁即係意味著咧佢就唔想減息嘅。咁佢亦都喺個國會嘅聽證會度講到好清楚咧，就話佢唔想見到減息嘅。咁即係言下之意咧，佢想維持個貨幣即係政策不變噶啦。咁但係無奈咁出現咗個疫情啦，咁所以而家亦都影響到澳洲，影響到整個亞洲啦。咁所以咧就可能咧佢就喺今個星期咧就先發出警告，然後咧等待到五月份，等大家有曬心理準備啦，然後先作出減息。 係咁啊，我哋都有一路咧都有提到呢一個疫情嘅變化同埋佢帶嚟嘅經濟壓力啊。咁啊，就住呢一個嘅新型肺炎嘅大流行咧，咁喺呢一個嘅國際間咧，會點樣影響嗰個嘅經濟走向咧？温卓 富。首先大家不用太過擔心，因為世衛到今日為止都未將這個新冠狀病毒的疫情講為是全球大流行，他還未講這件事的，他不覺得是的。但是就警告就說各個國家就不要心存幻想，就以為是可以幸免，這個疫情是不會在他們的國家爆發的，他都警告了這件事的。事實上現在我們看到除了中國有確診的人數嘅人數咧係有下降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南韓啊、意大利啊、伊朗啊等等地區咧都係上升緊嘅。咁全球嘅疫情咧可以話如果係繼續係咁蔓延嘅話咧，咁當然咧就會對全球嘅經濟啊，以至商品啊、商品貨幣啊，會受到壓力嘅。咁呢一方面大家要留意嘅。 係咁，如果講到啲商品貨幣嘅話咧，好多時候咧找數嘅都係用呢個美元啦，又或者係好大嘅呢個歐洲板塊當中，大家都使歐元啦，係嘛？咁呢兩種嘅貨幣會唔會都因為咁而會首當其衝呢？ 其實咧睇翻個即係歐洲貨幣嚟講嘅話咧，就歐洲咧就影響嘅較為即係影響到咧，就真係要睇意大利嗰個擴大咧。而家見到好似德國都已經有好多宗客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真係要留意住嘅。咁呢，如果疫情繼續蔓延嘅，咁當然會對歐洲個貨幣會帶嚟壓力啦。咁但係咧有一樣嘢明白嘅，就歐洲咧，佢始終咧喺整個2019年咧，平均每個月咧都講緊有成200億歐羅個貿易嘅盈餘啊。咁有咁龐大嘅盈餘嚟講嘅話咧，呢方面咧亦都支撐住個歐羅個匯價，亦都解釋咧點解歐羅個匯價1.08美元咧係個反彈嘅力度係咁快嘅原因。咁但係咧，我真係質疑一樣嘢啦。個而家歐羅已經唔係1.08啦，已經反彈到1.1050美元今日呢個位置啦。咁嘅時候咧，我覺得歐羅咧要再升咧就唔係咁容易嘅事，因為唔好忘記之前咧壓住個歐羅咧，就算未有疫情之前啊，都講緊咧有美國嘅貿易嘅矛頭就指向歐洲啦。咁加上咧就話歐洲就群龍無首嘅問題啦。咁而家雖然話德國總理默克爾所屬嘅黨派基民盟咧就會提早咧喺4月25日咧就會選出個新嘅主席出嚟啦。咁但係都講緊要去到4月25日喎，而家講緊啱啱先係3月2日啫喎。咁所以咧就短期裏面你要個歐羅匯價大幅度上升咧，我覺得始終係會有難度嘅。不過我哋即管睇下咧，因為而家個講緊就話個疫情其實美國都有嘅，不過就情況就睇下點啦，即係要睇下佢個疫情係會點樣發展。 即係嗰個數字咧，就都見到有，不過就冇啊。譬如南韓同埋呢一個嘅日本啊、意大利嗰啲、伊朗嗰啲，突然之間爆咁多咁樣啦嚇。咁啊，睇下佢哋控制成點啦。咁但係如果係講到美匯方面，有冇啲咩嘅分析可以同我哋分享咧？ 美匯嚟講嘅話咧，我睇咧就大致上咧就明顯就係100呢個位置啦，即係美匯指數100呢個位置咧，就似乎咧就個阻力咧就相當之大啦。咁啊見到個美匯就隨即就回落翻落嚟啦。咁但係個美匯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咧就去到即係97呢個位置咧，個支持力咧都大嘅。咁我唔排除咧跟住嚟咧個美匯係較大機會咧喺呢一個97啊至到99之間喺度上落嘅機會係較多嘅。 係好啦，咁啊講。到話呢個疫情關係啦，咁啊令到咧就過去嗰個星期咧就環球股市咧都係咁跌，係咁跌嘅。咁啊睇翻咧，如果喺呢一個嘅啲避險工具當中咧，呢個日元係咪又再發揮功用咧？ 的而且確係㗎。咁啊，彭仔，我哋見到而家個日元個匯價都上升咗唔少啦，而家去到 107.71 啊，對一個美金啦。咁但係咧，疫情咧其實對日本嚟講嘅話咧係即係有兩邊嘅睇法嘅。第一，疫情影響到全球股市，全球股市走弱，咁當然日元就發揮佢資金避難所走強。咁但係同一個時候嚟講嘅話咧，如果疫情遲遲都唔減退咧，咁冇忘記東京奧運就嚟七月都開始咯，咁點算咧？咁如果取消嘅時候對日本的經濟的壓力會很大的，咁到時日元又有機會跌的，咁所以咧疫情咧越維持得耐咧，日元是不是真的能夠上升呢都成疑問啊。 係咁啊，呢個就變咗日本的經濟真係成也呢一個新型肺炎，敗也呢個新型肺炎。咁啊，睇下邊邊咧嗰個咬手瓜咧個力度較大啦嚇。咁啊，最後呢一個嘅英國同歐盟係咪都即係正式就呢個關稅談判嘅咯？係咪要係今個禮拜定下個禮拜開始啊？ 嗱，係今日開始， 今日開始添， 今日開始係啦，三月二號係今日開始，咁所以咧，我哋就真係要留意住嗰個情況係點樣樣啦。咁同埋咧，據我了解咧，喺未來呢兩個星期咧，英國亦都會同美國咧，就會亦都會展開佢哋嘅關稅嘅貿易嘅談判嘅。 係咁啊，哇，好多呢啲嘅事態咧，就隨時咧日日都有唔同嘅發展嚇。咁大家可以留意住我哋嘅晨光財經第一線啦，咁啊都有温卓培啦，同埋其他嘅财经界朋友咧就同我哋分析嘅，咁啊今朝咧再一次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我哋星期三再通话，多谢你， 拜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每个人都应该拥抱自己天生嘅身形嘅，虽然而家咧世俗嘅观感或者审美嘅眼光咧觉得越瘦越好啦，但系其实丰满嘅身材咧都有佢吸引之处嘅。Megan Trainor。住 All About That Bass 咧走红全世界啊吓，佢嘅名叫做 Megan Trainor， 再加埋咧女 rapper Nicki Minaj 嘅合作，本周连跳七级去到第三位。Nice to meet ya。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八点廿五分交俾阿彭爷发工啊，彭爷。 喂喂喂， 早晨， 小花噶哦，喂，各位晨光嘅听众，系我又出现啦吓，不过用咗另外一个嘅形式出现，依家雪翻入去个电话嗰度先吓。呢一个嘅彭爷爷咧，有样嘢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咧，都系同呢一个咧疫情下我哋香港地嗰啲生活咧息息相关啊。咁因为就大家知道。到較早前咧，我哋就撲呢一個口罩撲得好辛苦啦。雖然而家咧都唔係話容易嘅，不過咧就早一兩天咧，即係自己咧行出去呢一個嘅鬧市當中咧，譬如尖沙咀一帶咧，其實你見到好多啲藥房咧已經係一大箱一大箱，即係好似一埲牆咁樣咧，有嗰啲嘅口罩咧已經擺翻出嚟賣噶啦，喺呢個鋪面前。 不過貴啲咯，仲 係啦，240几蚊。 係咯。 是啦，都叫做比高峰嘅时候400几蚊，有啲400几蚊啦，见过，咁就叫回落咗啲，但其实呢个价钱我哋都认为係唔应该係咁样嘅。 冇错冇错。 咁就可以见到呢好多药房都係冇人呢话去抢购嗰啲嘅口罩啦，即係我自己见到就。咁呢、這个口罩嗰个状况呢就咦似乎即係时到今天呢就一来 可能大家都已經儲備咗咁上下啦。咁、二來咧就亦都咧多咗真係不同嘅團體咧，去將一啲嘅物資咧去收集，然之後就再啦係分俾有需要嘅，尤其是啲基層家庭啊、長者啊、清潔工友啊呢一啲。咁所以就變咗係咪可能亦都做咗呢一步咧，就變咗唔需要去搶啦。咁呢個我自己喺度思考嘅啫。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仲記得咧，即係喺早開始嘅時候，即係譬如喺農曆新年啱啱進入農曆新年嘅期間咧，或者我哋最癲嘅時候啦嚇，即係大家周圍去撲呢一個嘅口罩嘅時候， 緊張時刻， 好緊張啊，好緊張咁樣。咁嗰陣時就周圍去撲啦，係咪？咁咧喺嗰段時間咧，其實咧就認識一位嘅埃及朋友、 哦、 因為埃及朋友咧，佢喺香港嗰度咧係打工嘅，咁佢咧啊，即係新相識咧，唔知係咪即係都見到我哋香港人撲口罩撲得好勁，咁佢亦都其實。佢呢個埃及朋友都話咧，我哋有好多存貨啊，都可以有足夠噶，送啲俾你啊咁樣。嗰陣時，咁於是就細意就打聽一下，啊，咁呢位朋友點解你又咁犀利，又可以啊？你係咪排隊去搶購啊？咁樣啊，原來咧。呢一個喺香港居住嘅呢班少數族裔啦，都係咪埃及嘅朋友咧？佢哋咧都幾團結喎、哦，咁佢哋咧即係知道咗需要口罩啦，咁所以咧就喺即係大家咧，我哋就成日會係上網去揾呢一啲嘅來源啊，啲送貨嚟香港嘅嗰啲地方啦，咁佢哋咧都有，咁佢哋就揾翻咧喺埃及當地家鄉咧嚟到買嗰啲口罩嘅。系、啊，咁佢哋仲讲啦，话买到当其时咧，佢哋系100蚊一盒啊，买到，系啦、港纸， 即系都系50个嗰啲啊， 合理啦、啊，呢、這个价钱系最合理啊，依家啲零售商啲良心价全部都系写紧100蚊50个，系啊， 咁、当其时系咯，即系变咗佢哋就，但系佢哋都系靠咧即系埃及朋友啦，即系啲同乡咧就系、是、自己好似蚂蚁搬家咁样咧，就系攞翻嚟香港咁啊，俾大家啲同乡用啊，咁样咯。咁、都係啊，都見識過一個咁樣嘅小片段啦嚇。咁、但係其實講翻你話埃及係咪會唔會因為埃及冇確診啊？咁所以佢哋個口罩咪唔緊張咯咁樣。咁其實你睇翻由呢一個嘅二月中嘅時間咧，其實已經咧。都知道喺埃及方面咧，都其實有確診嘅，不過就冇嗰個數字咁大咁樣。但係由於佢附近周圍嗰啲地方咧，都好多人去呢個埃及旅行噶嘛，所以咧其實都唔係話可以獨善其身嘅。咁其實而家世界各地大家都係要喺呢個疫情底下，就要好好照顧自己啦，亦都唔好周圍去惹到人，又或者係惹翻啲病菌翻嚟啦，係咪？ 咁啊，大家都要。注重个人卫生，唔该晒彭爷爷先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数目突破80,000宗，累计死亡病例2912宗。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02宗确诊病例，单计湖北有196宗，42人死亡。特区政府话，今日开始会陆续恢复更多公共服务，但由于疫情持续，公众游泳池、室内运动设施等现阶段不适宜重新开放，希望市民谅解。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由于多人聚餐属于高危，呼吁复工的公务员尽量避免，可以选择带饭或者叫外卖，分开食饭时间，或者尽量减少留在食堂的时间，以减低风险。张竹君又话，复工人士要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最重要是做好手部卫生，建议要尽量洗手。 本港过去一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增至98宗，另外有2宗疑似个案。新增个案包括一对住在长沙环元洲村元乐楼的夫妇，去过元洲街公园和保安道街市，两人的肺片有花，未知感染源头。另一名新增患者是71岁女子，曾经为北角福慧精舍佛堂做义工预备食物，并同早前确诊的患者食饭，亦都去过北角春央街街市和鲤鱼门街市。两宗疑似个案是钻石公主号的乘客，坐第二班专机返香港，分别是68岁女子和56岁男子，两人在日本的病毒检测曾经呈阴性，但他们的血清抗体初步呈阳性，需要再进一步化验，其中56岁男患者无病征。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日中两国政府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正是探讨推迟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4月的访日计划，认为有必要优先应对疫情。日本政府内部有意见预测访日计划将会推迟至秋季。报道说，日本国内反对习近平4月访问日本的声音越来越强，加上日本政府忙于应对疫情，首相安倍晋三的幕僚多数希望推迟习近平的访问，日方已经向中方传达情况，如果双方就延期达成一致，将会同时公布，两国政府很可能最快下星期作出决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07.75，瑞士法郎0.964，澳元0.65，加元1.341，新西兰元0.621，人民币6.993，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0865点，跌27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5.63美元，卖出1586.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隧道公路出翻观塘方向啦，近住欣怡花园快线咧有坏车噶，咁已经拖走咗啦，但系都系挤塞啊，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噶。重复多次啊，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出翻观塘方向啦，近住欣怡花园嘅快线咧，较早前就有坏车阻路噶，咁已经拖走咗啦，但系龙尾咧系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啊。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啦，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嘅。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在路面方面，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龙盘苑，茶果岭道出回旺角，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油塘港铁站。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回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去到三圣。大埔公路出回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 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每个社交网站嘅功能都各有不同，不过一般都会提供聊天室、即时通讯、电子邮件、讨论区等等唔同嘅沟通渠道。用户可以张贴自己嘅个人资料俾其他人阅览，但系提供太多个人资料，可能会带嚟私隐外泄嘅问题，令到歹徒有机可乘。所以你就要学识点样保护个人私隐啦。例如，千祈唔好张贴太多个人资料，包括你嘅地址啊、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又或者行程安排等等。仲要好好使用社交媒体嘅私隐设定，将有关权限设定为只准获授权者，例如你嘅亲朋戚友睇到。而当你要同网上陌生人分享嘅时候，亦都应该审慎考虑你要提供几多同埋边一类嘅资料。而对一啲你唔会再使用、再有个人资料嘅账户，只系停用账户系唔够噶，最好都系将账户删除啦。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歌声， 二台通识六十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38啊，晨光嘅新闻焦点，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电话入面有彭爷爷，早晨。 系啊，唔单止有我啊，第一阵仲会有芭比林慧咧，就喺电话度咧转出嚟啊吓，喺大气电波咧同大家打招呼，兼且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咁啊，小白先嚟交俾我先。 好， 咁就先睇下明报咧。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咁讲噶，嗱，公务员今日开始咧结束超过一个月在家办公。咁啊，陆续恢复上班，有唔少私人企业啊、资助机构亦都跟随嘅。有公务员工会就预料啦，今日咧大约有三分之二嘅公务员咧要正常上班。政府发言人表示啊，嗰个政策局咧同埋部门啊，可以实施弹性上班时间，以减少咧繁忙时间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人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复工安排是政府决定，科学委员会并没有讨论公务员复工安排。被问到复工会否增加传染风险，张竹君就说，多了人上班就会多人流，一定会增加这个风险的啦，这样说，即是传染的风险啦。好啦，咁至于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咧，佢表示相信有唔少私人机构咧会跟随港府恢复上班，建议雇主提供弹性上班以及系午饭时间，避免上班一族咧就喺高峰时段聚集，并且提醒市民啦，喺公共交通工具等等人多地方咧要戴口罩同埋咧要勤洗手嘅。咁至於講到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廷，佢表示啦，據佢了解咧，今日大約有係三分之二嘅公務員會恢復上班嘅。咁預料咧，就如果疫情受控咧，相信政府會盡快全面恢復上班。口罩供应方面咧，咁梁酬廷表示咧，公務員今日上班咧係要自備嘅。咁但係各個部門有上限50,000元，就為同事採購口罩。咁預料大部分部門稍後會為同事提供口罩，但就未必呢日日都有咁話嘅。咁政府目前只係有限度重開部分呢公共服務啦，咁而康文署核下所有表演場地、博物館、公共圖書館同埋附設嘅自修室、流動圖書館、公众泳池和室内运动设施等等仍然都是关闭的。这个来自今日明报的头条报道。好，交给芭比了。 好啦，跟住呢我哋睇一睇呢今日经济日报嘅讲文嘅。咁标题呢就讲到确诊加疑似呢就係破百宗啊，咁呢啲个案係已经超过咗100宗啦。咁佛堂亦都係再添病例嘅。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公布啦，本港呢昨日新增嘅一宗同北角福慧精舍佛堂有关的确诊个案呢，该名71岁女子，即是第98宗的个案呢，同屋企人呢是同住在蓝田的康瑞苑，曾经在2月1号同埋2号至5号同埋8号呢都是到涉事佛堂呢做义工的，包括咗呢是切菜啦同埋准备食物，亦都在2月8号呢曾经同第92宗的个案，即是呢70岁的女患者呢是一起倾偈同埋进食，咁其后在2月12号呢就开始有咳嗽和流鼻水的症状，曾经在2月14、25、26号都是去过观塘物华街一间中西药房求医的，及后在周日即是29号是致电卫生防护中心热线，获安排到联合医院接受治疗，至到昨日是确诊的。咁呢名嘅女患者咧係報稱，平日咧唔會去北角春秧街街市同埋鲤鱼门街市買餸嘅。咁啊，張竹君就話啦，經過中心嘅追查，已經聯絡到265名咧，係喺1月25號之後曾經去過北角福慧精舍佛堂嘅人士，而當中咧34人咧係有病徵嘅，需要入院隔離。亦都呼籲咧其他曾經到佛堂嘅人士咧係盡快聯絡中心啦。而至於另一方面呢，有一對呢就是居於長沙灣元洲村元樂樓的夫婦呢，昨日亦都是確診，76歲的女士和她的79歲丈夫呢都是糖尿病病患者來的，是需要接受胰島素注射，兩個人呢同樣在2月28號出現病徵，太太當日呢就發燒、咳嗽和氣喘，被女兒發現之後呢就先送到明愛醫院接受治療的，至於丈夫呢就在28號的時候呢才出現咳嗽，之後那天呢仔女觀察完之後呢當晚才將她送到去這個明愛醫院的急症室的，咁兩個人呢照出嚟呢肺部都係有花嘅，而去到昨日呢嘅化驗呢係呈陽性。咁至於兩宗疑似個案呢都係鑽石公主號返港嘅乘客嚟㗎，兩人呢分別就係68歲嘅女子同埋56歲嘅男士，咁都係曾經呢喺日本嘅對於呢個新型冠狀病毒檢驗測試呢係呈陰性嘅，搭咗第二班嘅返港專機返嚟之後呢，透過港大進行血清抗體測試呢，結果初步呢就係為陰陽性嘅，亦都有待進一步嘅檢查。咁其中呢位56歲嘅男子呢一直都係冇病徵嘅，返香港之後呢就同妻子一齊呢喺火炭嘅進陽村接受檢疫，咁需要視乎進一步檢測結果呢先至考慮會唔會需要延長妻子嘅檢疫時間嘅。至於剛才提及的68歲女子曾經在2月16至17日發燒，而在2月27日就是開始出現咳嗽的，咁呢一个咧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obby。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港府宣布安排包机去到湖北接载滞留当地嘅香港人翻香港啦。入境处以及咧就系驻武汉办正在咧就系部署救人嘅行动。咁啊，协助核实港人身份。今日通知获安排登机嘅人士。咁啊，政府话到话最少有450名身处武汉嘅香港人会获安排登上第一批嘅包机。咁啊，另外3名滞留湖北嘅文凭试考生。已經咧就係獲得港府通知，可以乘坐咧就係第一班嘅包機咧翻到嚟香港啦。啊，直至到現在為止啊，最少有450名身處武漢嘅香港人獲安排上機啦。而根據當地政府嘅檢定規定啊，有權剔走咧就係個別呈現咧就係病徵嘅香港人噶。入境處今日亦都會通知登機的香港人，總登機人數其實都要等到今日才能夠確定的，政府會考慮其他的方案，包括就是利用宜昌機場，亦都就是尤其在其他城市的香港人，因為沒有可能全部都是由武漢機場去到處理的。香港政府在今個星期三和四日都會安排6架的包機前往武漢撤走當地的香港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晚在 Facebook 上就指出，港府接觸超過 660名的武汉香港人，有大约两成人向他们表示不打算坐包机回香港，暂时超过450人确认会登上第一批的包机，今天会开始通知他们，同时会继续监察他们的身体状况。至于武汉以外的个案，聂德权表示港府会集中处理三类的个案，分别就是孕妇、急需回港应考的 DSE 考生，以及就是有严重病患者的人士，或者是急需回港治疗的紧急个案。以上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就到彭仔呢一度咧，有一份係《蘋果日報》嘅頭版頭條啦。講到咧，香港人啊忙於自救對抗武漢肺炎，但亦都無忘咧前日係831事件嘅半週年，咁啊堅持尋求真相。但警方多次主動清拆太子站外嘅花壇，禁止悼念，引發警民衝突。咁又再次咧，係施以催淚彈同埋胡椒噴霧，就暴力驅散咧在場市民以及記者，咁圍捕多人嘅。警方尋日朝早咧發稿嘅時候就指，衝突之中咧就拘捕咗有18人，但係遭到咧傳媒質疑淡化濫捕情況。四個鐘頭之後，佢哋再發稿就話咧。呢一份嘅稿咧就话佢哋总共拘捕咗有115人嘅，咁系由18人变咗115人啊。咁年纪最轻嘅咧被捕人士咧只系得嗰15岁，而被捕者包括咧系有任职教师嘅辅警啦，同埋区议员嘅。警方指咧行动期间咧有两名嘅男警务人员咧就被人以砖头袭击嘅，其中一人咧因为感到生命安全受威胁，咁就于是拔枪戒备啦。咁有两个人咧就分别咧头同埋手脚咧受伤，清醒送院嘅佢哋。咁而警方表示咧，当场系拘捕咗一名19岁嘅男子，佢涉嫌用竹枝以及系水樽咧系袭击警员。咁警方已经系落案控告呢一名嘅男子一项嘅袭警罪，将会喺今朝早啊响西九龙法院嗰度提堂嘅。咁呢个嚟自今日咧《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好，芭比。 好啦，跟住咧，同大家一齐睇一睇《星岛日报》嘅要闻啦。就讲到咧，平山朗天路两宗地咧系廖征用，咁啊，财政预算案提到咧，就会将就呢个合适作呢个公营房屋发展嘅宗地群咧，系展开技术嘅探讨研究嘅。近日咧，更加有政府消息透露，最快咧三月初咧系会公布具体嘅选址。咁啊，《星岛日报》咧就早前咧就去咗平山嗰度视察啦，留意到咧当中嘅两组位于朗天路附近嘅宗地，咁目前咧主要系用作物流同埋停车场用途嘅。咁啊，比较起嚟咧系围宗地之中咧较邻近港铁站同埋现有住宅区嘅。咁啊，预料咧属于合乎高潜质嘅宗地定义，系较大机会咧被当局征用嘅。不過咧，喺查冊之後咧，就發現咧以上嘅地段業權分散，分別咧係有一啲嘅祖堂地啦，或者係發展商在內嘅業主，咁而且咧用地規劃咧同地段嘅劃分咧係唔一致嘅。咁即使已經劃分為綜合服務區、綜合發展區多年啦，但仍然咧係未有計劃嘅發展嘅。咁業界料啦，如果當局入場收地咧，係可以有助加快發展有關地段嘅。測量師學會土地政策小組主席劉振剛就表示了，發展新界中大中發展新界中地的最大挑戰是交通和基建配套，如果遇上祖堂地呢幾乎是冇得搞，而以呢個綜合發展方式發展呢，所拼合的土地呢必須要夠大才可以滿足到城規的條件，因此呢有大量早年由發展商購入的土地呢一直是未能發展的。他就認為政府如果可以出手就是收地發展公營房屋，就可以加快引入基建和交通配套，是有助大增密度加快發展用地的。這個是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再看看來自《信報》的財經新聞頭版，講到就是美股過去一個星期報射超過 12%，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立即就是有反應了，明言準備好採取行動應付疫情對美國的經濟影響，暗示有機會最快3月減息，但是 投资界对港股今个月的前景依然是审慎的。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扩散，市场仍然是急于调整原先对疫祸有望短期内见顶的乐观预测。今日而在疫情最终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明朗化之前，今日减息对于挽回市场的信心其实帮助是有限的。港股三月预计继续就出现调整，甚至下市去到就是上年的八月低位，即是恒指大概预计会去到25,000点的水平。受到疫情拖累，环球投资情绪负面，即使主要央行透过减息加大宽松的力度，对于提振市场信心作用有限。过去一个星期资金有离开亚太区股市的迹象，虽然北水上个星期持续流入港股，但未必能够维持长时间。预计恒指三月都是继续大幅上落。咁有專家認為啊，中國為咗穩定經濟，咁啊預期將會有不同嘅刺激措施，咁啊並且主要集中推動基建項目噶，相信鐵路、鋼材同埋航運等等嘅板塊長遠受惠。以上嚟自信報嘅頭版報導。 財子 O 投資 O2O。 早晨啊，8:51，星期一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嘅，帮我哋分析大事嘅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咁啊，睇到啦，新冠肺炎嘅危机咧就尚未过去啦。咁但系咧，随住咧联储局三月咧减息啊嘅可能咧会喺预期嗰度升温啊吓，咁啊高达可能0.5厘添。咁啊，恐慌情绪咧就将会降低啦。咁啊，超卖嘅美股咧有机会都会反弹，有冇机会咧令到啊本港嘅经济以至港股咧都可以受惠得到咧？交俾 Jason 帮我哋。分析下，唔该你。 嗱 ，OK， 咁上个星期就美股啊，真系相当之表现，真系相当之差啦。咁因为三大指数都跌超过一成嘅，咁啊创咗咧2008年咧金融海啸以嚟表现最差嘅一个星期嘅。咁啊最主要都系即系因为呢个新冠肺炎嘅影响啦，咁啊扩散到去全球啦。咁大家都担心啦，即系美股啊位高势危啊嘛。咁之前仲创紧新高，咁啊依家咧就应该即系要出现一个调整啦，咁样。咁依家重點嘅關鍵在於啲咩咧？咁樣咁究竟即係聯儲局今個月咧，如果你話宣布減息，咁啊甚至乎話依家係個利率期貨睇翻咧，就預期係會減息半釐添嚇。咁究竟減息半釐呢一個憧憬咧，究竟可唔可以即係舒緩到市場嘅恐慌情緒咧？咁樣咁今朝早咧睇翻唔少嘅分析啦，咁就即係外資大行咧就。反而個態度咧取態咧就即係比較參差，咁有啲就話即係可以舒緩到啦個即係恐慌情緒，但係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認為咧就美股現時咧嗰、那個即係股值咧仍然係偏高嘅嚇，雖然就即係高位跌咗一成啦咁樣嚇，咁因為而家今年預測咧全球嘅經濟增長都會放緩嘅，甚至乎美股第二、第三季個 GDP 都可能會變成零添嚇，咁所以如果你話零增長嘅話，咁美股依家嗰個即係水平咧都仍然係算係高嘅嚇。咁美股講完啦，咁講下港股啦。咁港股呢邊就上個星期都係即係跟住啦，即係美股啊同埋 A 股嗰邊向下啦嚇。咁依家黑期最新都跌緊成150点以上嘅嚇，咁落到去25,900点附近嚇。咁究竟可唔可以咧守得住呢個即係2017年啊以嚟嗰個周線？嗰、那個250周線咧，咁啊25,700点呢一個位咧，咁就相當之關鍵嘅嚇。咁因為2017年到依家其實都即係未明顯跌穿過呢一條線嚇，250周線嚇。咁依家就25,700嘅，咁究竟可唔可以即係守得住咧？咁樣咁如果守得住嘅，咁當然都仍然嗰、那個即係上升嗰個勢頭，反覆向上嘅勢頭都仍然係不變嘅。咁但係如果萬一失守咗嘅話咧，咁就可能咧真係成個市況會即係出現一個逆轉，甚至乎可能即係中線咧都會係偏淡少少嘅。咁所以大家如果今個星期嘅話都要留意住啦。咁、那個周線25,700点呢個位究竟可唔可以守到嘅？ 嗯，咁啊，散股民咧就要留意翻啦。咁啊，近排股市都波动少少啦，咁可能静观其变咧，系呢一段时间咧处理自己手头上嘅资产嘅一个方法啊。咁我早晨咧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啊，帮我哋分析大事嘅。唔该 Jason， 咁我哋下个星期倾啩。嗯，拜拜。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系啊，华梅姐已经在电话旁边啦。华梅姐早晨 ，Good morning， 华梅姐。 Good morning， 我同阿小白，仲有各位神光第一线嘅听众，系又系我，我系抗疫强人华梅。 好耶！ 耶！嗱，都讲咗好几个礼拜啦，关于一啲咧抗疫。生活当中呢，我哋要注意留意多做嘅或者有啲呢唔好做嘅嘢下。咁呢真係好多啲朋友呢，佢哋好有心思㗎，就將我哋呢经常呢都要去提醒大家要做啲乜嘢唔做啲乜嘢嗰啲嘅健康信息呢，好有心思喎，將佢呢串連做呢一啲嘅口訣咁樣㗎。等大家呢可以呢就记住啦，每一日呢都要呢做足咁多种唔同嘅健康生活嘅小百科当中所讲嘅小秘技。咁你做完之后呢就真係呢无往而不利呀，即係呢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呢，应该可以呢将自己嘅身体呢就会係锻炼得好健康啦，最希望嗰句就百毒不侵。 哎呀，咁要快啲听啦，即系呢个时间最紧要，贴士唔会嫌多。 而家唔系五十七分咩？ 系啊，咁但系我好紧张，想快啲听啊嘛。 我睇到钟，如果我睇唔到钟，我会出声噶。 知道， 你知道嘛？ 知道， 我都花容失色噶。 唔好惊，系啦，唔使惊 嗱，首先我哋由倒数九系咩咧？ 好。 九就是9000步行走啊，即是以一日行9000步啊，做多啲运动。八小时睡眠咯，要够瞓。七啦，饮落肚嘅 水， 系啦，七杯水。一日咧即系大约饮咧，起码有七杯水啊吓。好啦，六系咩咧？即系估计唔到啊！六分钟冥想哇， 真系估唔到 啊！因为咧呢个系咧等我哋咧现代嘅城市人啊，生活压力好大啊嘛，咁我所以咧就话咧每日能够抽到咧六分钟出嚟咧，俾自己咧去放空一下，去练习一下冥想，等自己咧系减下精神压力，都系好噶，系紧要噶。好啦，五啦，五系咩咧？就是五份蔬果，其实即是拆开2+3呢，两份水果三份蔬菜呢，这个的卫生署成日都讲的啦。好啦，四呢就是四个休息时间，意思就是说呢你一日做呢3至4个钟头到呢你就好休息一个小 break 咁样。三啦就是3个正餐。咁正餐之间呢都可以加啲小食嘅。二就是呢在临瞓前2个钟头就唔好用嗰啲电脑产品啊、手机啦。至于一咧，就是一节锻炼时间，一日要有40至60分钟。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东行都有车龙嘅，排到东港中心。咁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啦，干诺道中东行啦， 去返湾仔方向，近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在海富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面粉厂一段挤塞，车龙就在九龙湾验车中心。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选民搬咗屋，要在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渔农自然护理处郊野公园护理主任陈正贤： 这段时间去舒展身心都无可厚非的，因为有些地方都几多人的，要郊游就要识拣啦，咁就要拣一些近自己屋企附近的路线啦，一来就减少搭车次数，二来都可以避免同其他人聚集的。荃湾区咁样啦，我就会拣翻大榄街的公园源泉古道，咁行就行到去啦，就唔使搭车，靓嘅风景其实都一定有一个喺自己嘅区域里面附近咁样嘅，所以我哋都想即系呼吁下，咁如果大家去行山，尽量都系去翻一啲唔好咁多人去地方啦，第二就是盡可能都是搭公共交通工具，咁亦都唔好自己揸车去啲公路度乱咁拍啦，因为咧好多时候连接郊野公园嘅呢啲公路咧都系有突发事故嘅时候就俾啲消防车或者救援车去使用嘅，咁如果乱咁拍嘅话，亦都有机会有事故发生嘅时候就会影响到救援咁样咯。其实郊野公园咧会设有一啲嘅露营地点同埋烧烤地点啦，咁市民去郊野公园嘅时候就可以去呢一啲指定嘅地方进行即系烧烤活动或者生火嘅，咁但系除此之外其他地方咧都唔可以系生火噶啦，咁希望市民都爱护林木，小心山火啦。去郊野嘅时候都留意翻咁样咯。咁因为始终行山都系一个即系运动嚟嘅，咁呼吸量都比较高嘅。咁但系如果咧发觉人同人嘅距离都比较近嘅时候，都最好尽可能戴翻口罩啦。如果去一啲人少嘅地方啦，咁就可以透透气啦。个个呢个时候见到口罩或者一啲纸巾啊、垃圾都唔系好想掂佢或者见到佢嘅。咁我哋嚟郊野公园都希望呼吸新鲜空气啊，睇翻个大自然美景啦。咁所以尽量咧都系即系带定一个袋，最好就可以密封嘅。将用过嘅纸巾啦、口罩啦同埋垃圾咧，如果真系唔要嘅时候咧，就抌落嗰个密封嘅袋里边，带翻屋企，搵到有盖嘅垃圾桶先处理，就唔好就咁抌咗喺郊野公园里边啦。咁另外就系、是其实郊野地方咧，好多时候都有啲民居咁样嘅。唔好谂住话有民居嘅地方就有垃圾桶，又将啲垃圾抌晒喺度，咁样都会影响到啲民居啦。另外就是嚟到郊野公园，可能大家都会解放少少，可能讲嘢会大声啲啊，倾偈嗰样嘢。咁但系即系去到民居附近，就尽可能都减低声浪啦。里边仲有好多雀仔啊，或者其他野生动物喺度嘅。咁我哋行过嘅时候都互相尊重啦，尊重翻大自然，尊重翻野生动物，同埋尊重翻附近嘅民居咁样咯。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等话梅姐啊，出翻嚟同我哋 #hashtag 先啊，头先咧就讲紧啦。那九色啊嘛，我全部记得晒啊，系啊，那九色。 好嬲咯， 系啊， 所以咧，我真系啱啱好嘅嗰啲时间，我又可以计到时喎、啊。最衰就你哋两个咧，阿欧同阿小白做乜无厘啦喂咁样，喺中间嗰时系要 插一个叫我睇时间呢，如果你悭翻嗰句，咁我咪就时间咯。 系啦，因为我唔好啊，你穿花蝴蝶。 我哋咧一定会补充翻。 一定系你唔好啦。 系补充翻呢个时间。 唔好啊。 系啊，但系你嗰九式咧好实际，好实用啊吓。咁啊，交俾你 hashtag 先。 嗱，我而家点都要同我哋嘅听众咧讲翻我嘅 hashtag 噶，呢个系我最值钱嘅地方嚟噶嘛。除咗我靓同身材正之外， 当然啦，呢个就是。 得未啊？ 得。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嗱，我话梅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是、口诀倒数九字一，每日做足啊，你就乜都得。 好好啊，呢、這个好彩又话梅姐嘅 hashtag 就令到我哋今日咧成个感觉精神翻晒。如果唔系咧，点啊？ 兴咩话？加持啊！ 系啊，有啊，有嘅。话梅姐嘅九个步骤符咒加持我哋，口罩都要戴嘅，不过劲啲个口罩都啊，劲啊！ 好啦，系咁咩？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加持好紧要嘅，除咗系话梅姐加持之外咧、嗯，今日咧我哋有另外一位嘅朱伟霆揾嚟嘅嘉宾，咁啊同我哋咧可以喺啊亲亲岭猪妈嗰度一齐倾下偈嘅。佢系边个咧？诶、哎，哇，新鲜热辣，啱啱咧就生完冇几耐嘅思琪妹妹噃、嗯，一齐听一下。 成个地先亲亲岭猪妈，妈咪 I love you。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哇，今个礼拜咧，我哋三月份嘅亲亲靓猪妈咧，请嚟呢位我嘅好朋友咧，真系啦，我哋嘅渊源啊，一阵再慢慢讲。但系咧，好开心就系咧，佢系啱啱生完 B B 就即刻接受我哋访问嘅，就系思琪杨思琪。 Hello，Hello，Heidi， 好开心啊！Hello, 首先听一下先。你把声非常之精神，咁所以我哋亲亲靓猪妈嘅听众都好开心啊！咁即系话咧，你生完 B B 之后，而家个状态系咪都好 fit 啦？ 而家都系坐紧月啊，系、嗯、啊，咁主要就坐月期间就凑下小朋友啦。 咁啊，B B 我哋叫佢做猪仔，系咪一个男仔啦？ 系啊， 见你摆出嚟。摆出嚟嘅相咧都真系肥肥白白喎，嗱你咧就成日都系好 fit 好瘦，但系咧台德个猪仔咧，即系一出世已经见到佢系好即系好肥肥白白，面仔圆圆咧，好健康吓，佢系咪啊？ 系啊，佢真系好开心啊，好托赖同埋感恩啊，因为即系自己比较细粒啲咧，佢生出嚟大约有七磅八咧，咁即系医生佢话其实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 B B， 即系系啊，生出嚟都有唔系咁容易咯，有啲辛苦啊生出嚟、 嗯。因为我知道你都系选择自己生啦、啊，所以其实即系金胎哇七磅八啊小猪仔都几重手吓，咁你自己咧今次嗱第二胎啦。生的过程是不是 都 OK 啊？即是不会说太辛苦是不 是？总算来讲叫顺利咯，但是如果比起阿伦女阿永永咧生的时候是吃力很多咯。嗰種痛楚嘅感覺又好大啦。 所以見到你嗱，今次即係有咗經驗啦，第二胎啦，姐姐雖然大隻喎，豬仔，但係咧，即係你，譬如你而家起碼坐緊月都有聲有氣先啦。因為我之前我記得你林生，我哋通電話咧，你個腰骨都幾攰，即係嗰段時間林生之前，你都即係有少少嘅辛苦喎，今次。 係啊，因為好重啊嘛，個肚又唔夠力啦，即係只腳咧個膝頭哥又重啊。咁所以就行都行唔得好辛苦咯，咁同埋又有啲疫情啊嘛，咁又唔可以周围去啊，主要就係闭关啦、 啊。係咁啊，最紧要都係一切係顺利啫。嗱，咁而家坐月啦，咁要乖喎，因为咧我哋成日都话坐月嘅时候咧，女士们，如果你坐月坐得好，即係譬如补啊，嗱，如果我哋信中国嗰套啦吓，补得好啊，真係之后咧你嘅身体会继续强壮翻嘅，冇任何话要节食噶啦吓，要系咪食得多瞓得多咁啊最好啦吓。 系啊，即系朝早又系擘大眼又食，然之后。得闲又凑小朋友之后又食、其实都好好胃口 咯。咁啊，梗唔紧要啦，胃口好，你又食得好 ，B B 又食得好啊。咁啊，阿朱姐食嘅靓唔靓？食奶奶靓唔靓啊？佢 佢啊食奶都可以啊，不过佢即系懒瞓猪咁，一食食下就想瞓觉，要佢即系着啲气先可以继续再食啦，所以好忙碌。 系，但我听到你把声好开心啊，即系我觉得咧，做妈咪咧，即系你坐月呢个阶段咧，其实真系好劲嘅，因为咧你自己要补身啦，身体仲系复原当中啦，但系真系咧，你知 B B 咁细个吓，一个月之内 B B 几时佢要食，你又要喂啦，咁你侧边啊，我知道妈咪永远都好帮手噶啦，你个即系支援嘅团队个 supporting team 系咪都好犀利啊吓？ 啊，好彩好彩，妈咪即系帮手咯。如果我有咩唔得嘅，即系又佢又会嚟拯救我啦。因为有时唔知道个B B 有啲动态或者系反应啊，代表啲乜嘢啊嘛。咁虽然话凑过一个咁，但系每个 B B 都唔同嘅。咁好彩有个军师有教下咯，睇下佢 B B 仔嘅动态，有时系想要啲乜嘢啊咁样，咁就教到咯。 最大嘅支援同埋后盾啊！咁啊，讲下啦，嗱，家姐即系女女咧，阿 Crystal 啦 ，Chat Wing 啦，都差唔多八岁咗啦嘛，系八岁啦嘛，系咪？ 系啊， 我知道你都系好期，即系佢一直都好期待做姐姐啦。咁今次啦，可唔可以讲下由你知道话俾佢知，阿 Crystal 你就嚟做姐姐啦，到成个嘅过程啊，佢系点样嘅咧吓？ 哇，佢入不嬲都好期待，话想要个细佬嘅。咁即係佢知道媽媽有 BB， 佢都好著藥囉。即係好興奮嘅心情囉。 你每啲產檢都帶埋晒，每次帶埋佢去，等佢可以睇到啲超聲波，由嗰陣時開始知道係發生咩事㗎啦。 係呀係呀，啱啊，又帶埋佢去即係做嗰啲歐槍生呀，就睇到個 BB 喺個肚裏面係點呀。咁佢就更加即係好好上心囉。哎呀，今日咪摸下個肚個 BB 先，咁一間有時摸到㗎，哎呀又喐喎，唔知手仔定腳仔咁樣。系喺度讲啦，即系呢个姐姐好关心个弟弟噶。 咁到而家出咗世啦，譬如佢第一次睇阿猪仔啊，佢抱，我相信八岁都俾佢抱佢啦。佢个表现点啊？呢、這个大姐姐暂时照顾细佬嘅表现系点咧吓？ 哦，佢从佢个眼神睇到佢好满足咯。 佢嘅好似佢嘅母爱出咗嚟噶嘛？ 佢嘅母爱出晒嚟啊！即系成日都好想抱住阿细佬啊咁样。不过佢就唔系太够力，就要喺侧边嗰度睇住佢咁样咯。咁佢真系好锡佢啊！佢有时喊啊，或者系有啲咩要求啊，佢第一时间听啊。 第一时间都系你嘅其中一个嘅大帮手吓。咁会唔会佢都同你讲，妈咪，我好想试下喂奶，或者试下扫风呢样嘢，有冇咁俾佢试咗未咧？不过一个月啫，都比较即系猪仔都可能会系远啲啦。咁有冇俾个家姐仔试啊？ 有事系一阵咯，即系可能我唔得闲，你帮我托住个奶姐一阵。 但系我谂佢都会好开心 咯，很开心嘅。 咁嗱，當然啦，我哋話啦，好多時咧，即係啲媽咪啦，準備生第二胎嘅時候咧，都真係要同個大嘅咁啊，做好曬準備功夫，起碼等到佢唔會係即係妒忌啊成啦。不過咁樣聽 Crystal 完全冇呢個問題，但係你都而家啦，你點樣都要分翻啲時間俾佢啊？ 啊，呢排真係特別忙啊，因為除咗要照顧個細嘅，即係大嗰個又唔使翻學嘛。每日都有功课做， 系啊！我知道啲 home learning 近期系令到妈咪嘅好大，无论系 EQ 啦、时间啦、体能嘅大考验，系咪啊？ 系啊，同埋比平日要翻学嗰个功课量咧，真系多好多。每一日都有，以前唔系每一日都有嘅。 明啊！ 变咗我要追赶啲功课咯，我要睇咗先，即系好似我学咗先，然之后要话俾佢听，有啲乜嘢。然之后佢就开始做咯。有时小朋友又好想玩其他嘢噶嘛， 系啊系啊， 未必会即刻即系就可以follow 你嘅 instruction 或者系你嘅命令咁样啊嘛。咁所以要嘥好多气啊。 咁你啊真系加倍嘅努力添，因为吓你睇住凑住猪仔，咁会唔会真系咧倒翻转啊？呢排因为个 home learning 嘅原因咧，你都真系唔可以忽略啊 Crystal 大女啊嘛。咁所以倒翻转，猪仔就可以婆婆凑多啲。你真因为佢哋嘅功课，虽然大家都明白一啲功 课咧，佢哋其实自己处理到嘅。但系好多妈咪嘅难题就系点样令佢进入状态，坐定定，能够好有效咁做。你知啦，佢哋可以，佢哋可以 hea 一日噶嘛。 好明白嗰啲空间嚟啫。 你有咩计仔令佢可以有效地快啲做好佢？ 冇啊，那个计仔就系要坐喺佢侧边及住佢。 啊，都要陪啦，要陪伴啦， 要关注佢咯。嗯，即系虽然嗰啲指示系讲得好清晰、好清楚啦， 嗯， 但小朋友咧，佢真系好想第一时间系做咗佢自己心目中想做嘅嘢啦。 系、啊，佢系想拣佢中意做嘅科 啦，食嘢啊、玩嘢啊、玩具啊呢啲嘢都系。嗯 同埋咧，依排啲媽咪直情話：，哇，點啊？點解我哋成日都要幫手拍片啊？要剪片啊？要同佢哋 upload 俾啲老師？呢都係咧，嗱，我諗我哋兩個都熟手啲啊。好多時拍嘢啊，或者可能我哋嘅女女都喺我哋嘅訓練之下咧，面對鏡頭都 OK 啦、啊、可以合作啦、啊，或者配合。有啲嘅媽咪都話點啊？ 啲工作又做完之後 upload 去網上面咁、樣咯，交功課 嗯，咁但系咧，另外一方面当然啦，即系除咗做功课，我谂 Crystal 都一定会好挂住啲朋友仔噶嘛。咁即系话，哎呀，好想见同学啊，或者好想出街玩，呢、个点样可以安抚到佢啊？ 佢话妈妈几时先出得街啊？咁， 嗯， 我暂时冇出住啦，即系佢好想出去做运动啊，跑下玩下咁样、嗯。但系呢个时期就即系最好就 系 喺屋企咯，所以。安抚下佢哋啦。 嗯，不过我哋就另外一个，即系佢啲妈咪倾嘅就话，唉，弊咗咧，突然间喺呢段时间咧，佢哋要呢啲 home learning 或者系网上学习啦，真系用多咗好多啲电子产品。可能以前诶睇、电视啊、手机都系难免噶啦，而家咧普遍有冇计过嗱？譬如我自己都同啲朋友倾啦，可能一日咧。三四个钟咧，对住啲电子产品咧都冇走鸡。呢样嘢我哋要小心控制佢哋点样，唔好过分地用咗嗬。 哇！以前即系未唔使翻学之前咧，真系好少咁样俾佢睇啊。 系啊， 呢排就系用量用得爆增咗。 嗯，所以都要一定嘅适量控制。 同埋佢一睇咧，佢就有瘾要睇落去啊！最惨、开咗个头啊。所以即系我哋做家长咧，又要再慢慢同佢减翻嗰个量，睇住嗰个screen 啊， 嗯、 即系个保持只眼咧冇睇咁耐，休息下，提醒佢哋咯。 唉，呢个咧真系大难题，大家咧呢排啦吓，面对住 home learning 嘅妈咪爹哋咧，真系要加油。嗱，好啦，思琪，我知道你坐紧月，呢一刻我俾你休息一阵，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你倾偈好冇？ 好啦，好啦， 好，拜拜。 好，拜拜。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别怕漫长的黑夜。抬头看看星星，此刻正脸呈现，也许是一场考验，看散落的心灵，此刻是否并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相信答案就是你，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一颗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多少次沿路颠簸，多少大雨滂沱，我们都曾度过，尽管会怕会难过，同舟的你和我再不必退缩，当你祈祷能看见奇迹，你是否想 那答案就是你。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此刻风雨里可心有你的坚持。你带来的笑容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世界因为你在痛里有感动。 每一个小朋友在其他人眼中可能都是很平凡，但在自己的爸爸妈妈眼中，他们就是最宝贵的天使。一首的作品来自张邓紫棋《平凡天使》。温度20度，相对湿度86%。 晨光追踪31。 好啦，9:30之前呢就有我彭仔呢再度出现啦。这个时候呢电话旁边呢梗係有罗启新啦。启晨早晨。 早晨早晨彭仔。 係啦，今日星期一喎，港台电视31有啲咩好节目。 星期一晚8:00呢就铿锵集。铿锵集呢今集嘅题目叫做活在腋下，唔係家底呀。 啊、 活在疫下是疫症之下， 系两样真系唔好嘢啦。 系啊，咁其实咧，我谂啊，今次咧嗰、那个主角咧、大家都有份做啊。 哦，今次嗰个嘅焦点放喺边啲人物度啊？ 其实咧放喺好多家庭啦，抢口罩啦，到抢厕纸啦。嗱，抢口罩我冇抢过嘅， 系 因为都打定输数啦。 咁即系厕纸你有啦。 是啊，一次咁多。 其实你是点解会諗住定你根本要买啊？ 我呢就我朝头早呢即係7:30呢个电视开嘅时候呢我就去买早餐嘅。咁一去到呢我未开门喎、啊。咁点知呢已经好多人喺个闸门口喎、啊。跟住个闸升起嘅时候呢都未开咋，啲人就 Limber Rock 咁捐入去啦。咁跟住喎就冚唪唪咁走喎、啊、咁样。佢跟住啲人就攞住啲廁紙出嚟攞，咁、我見到，哦，係啊，咁啊，不如攞埋一份啦、 原來都係受影響嘅， 係啊，限購咯。 啊，咁啊，究竟鏗鏘集今晚嗰個角度會係點樣咧、啊？大家去留意住啦嚇。 有啲子女停課不停學咧、其實咧好多家長咧，即係我同你比較幸運啦嚇，係暫時嚇。咁但係就我聽講話有好多咧，有仔女屋企嗰啲咧，即係煩到爆炸。 都係噶，究竟係咪自己都可以暫時擺低份工作，又或者可以在家工作，咁可以順便睇埋仔女咧、都未必係個個可以咁噶嘛。 係啦，咁去到呢一個咧，日常8:30啦，亦都睇下啦。喂，咁啊長期屋企工作咧，可能咧會令到咧嗰啲員工坐姿出問題啊，腰酸背痛，因為好多人咧屋企咧，譬如你辦公室啦，你可能咧嗰啲坐姿啊、電腦嗰啲高度啊，全部咧就係已經有曬啲辦公室嘅座椅噶嘛。但你喺屋企嘅時候咧，可能有啲人咧即係平時嚇耷低個頭啊，或者坐喺床邊度做嘢啊，攞住手提電腦咁、樣，可能會出現咗好多咁嘅問題。咁啊，物理治療師就教大家點樣做啲伸展動作啦。 咁大家可以留意住今晚就會教大家呢啲動作嚇，應該啱使嘅啦。 係啦， 好，仲啱冇？ 跟住咧就去到咧就係9:30啊，非常暴族啊！非常暴族咧，呢、這個女主持咧， 係 咁咧就去到呢一個叫做。邦古达村啊，咁咧就 边度嚟噶？ 喺非洲刚果、 非洲刚果 系啊，咁嗰边咧都有啲政府顾问咧同啲村民开会啊，因为咧就要准备咧伐木啦， 系 一条全新嘅公路啦咁样，咁、 哦、 咧就希望咧嗰啲族人咧就同外界咧进行贸易咁样、同时咧今日特别啦。 点咧？ 咁咧就系咧，即系清官难审家庭事嘛。但系咧，因为一个家庭事咧，就结果咧要大家一齐咧就上法庭啊。系啦，一个咧就是、自称情圣嘅叫做Wimby 啊，Wimby 吓。咁咧，因为佢哋系一个村咧，就系一夫多妻嘅。 咁啊两个老婆咧不和大打出手啊， 系 系啊，咁原来咧即系女主持咧听下嗰啲女性心声咧，其实佢哋都唔系好支持呢个一夫多妻制嘅。 咁啊得意啊吓，即系喺一啲咧即系我哋觉得比较系陌生一啲嘅国度啦，又会觉得究竟系咪文明同呢一个嘅即系古老嘅一啲嘅习俗咧一个。当中一啲好大嘅冲突啦吓， 系啊， 咁可以留意住呢一个叫咩节目啊？ 叫做非常暴族。 好，咁喂，时间差唔多啦，因为我哋而家差唔多九点半啦，够钟啦，所以讲到呢度先。今晚港台电视31，唔该晒罗启新，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部门今日陆续复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控制疫情工作为首要，过去一个月尽量减少社交接触，对市民对某啲嘅政府服务有期望，因此在保护市民和公务员的大前提下，需要作出平衡。他说政府的复工决定有和四名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讨论，大家都没有反对，但有需要作弹性安排，让公务员可以安全工作。复工之后，每个政府部门都有专责人员检视部门防疫措施是否足够，政府大楼亦都会加强消毒。陈肇始又说，复工之后如果没有保持社交距离，疫情风险一定会增加，但希望可以将风险尽量减低，例如提醒员工戴口罩和提供弹性上班和午膳时间，不同部门主管都会同员工讨论个别需要和安排。本港过去一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增至98宗，另外有2宗疑似个案。新增个案包括一对住在长沙环元洲村元乐楼的夫妇，去过元洲街公园和宝安道街市，两人的肺片有花，未知感染源头。另一名新增患者是71岁女子，曾经为北角福慧精舍佛堂做义工预备食物，并同早前确诊的患者食饭，亦都去过北角春秧街街市和鲤鱼门街市。两宗疑似个案是钻石公主号的乘客坐第二班专机返香港，分别是68岁女子和56岁男子，两人在日本的病毒检测曾经呈阴性，但他们的血清抗体初步呈阳性，需要再进一步化验，其中56岁男患者无病症。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突破80,000宗，死亡病例2912宗。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02宗确诊病例，湖北占196宗，昨日全部42宗的死亡病例都是来自湖北。现时仍然有32,000名确诊患者留医，7,000多人属于重症，累计44,000多人康复出院。英国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总数增至35宗。首相约翰逊预计感染人数将会进一步上升，但非常有信心能够应对疫情。他今日将会主持政府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方案。当局预计今个星期公布应对疫情的计划，包括必要时关闭学校和停止公众活动，要求退休医护人员重返工作岗位，鼓励民众在家工作等。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夏国贤说，不排除采取一切措施去压制病毒传播，但必须基于科学证据，目前所有人应该正常生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本周中期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11点，升181点，总成交金额8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4点，升2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3.6升7.6，小米集团12.72升1.4，友邦保险77.3升4毫，美团点评98.2跌7毫，中国平安87.45升8毫，中国平安87.45系升7.5，汇丰控股52.75跌4毫，建设银行6.37升7仙，中国移动62.05。先升7.5，九龙仓集团16.62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9，日元107.92，瑞士法郎0.964，澳元0.653，加元1.336，新西兰元0.624，人民币6.975，英镑对美元1.283，欧元对美元1.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2点，升182点。港金现价报14,91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99.24美元，卖出1,60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观塘绕道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噶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喺宏天广场啊。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喺宏天广场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东行咧就车多少少啦。咁喺九龙方面啦，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噶。咁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翻湾仔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坚咪花嘅天怡、波盛、子豪提提你，喺屋企食饭都要注重卫生啊！嗱，每人一对公筷，唔好用错啊！ 妈咪唔使啊嘛，一家人食饭唔使咁麻烦啦。 阿仔，用公筷咧系可以避免病毒经由口水传播啊，所以无论咧同屋企人啦，定还是同朋友食饭都好，都应该用公筷噶。 啱啦，仲有啊，我换咗啲新毛巾俾你哋，三条唔同颜色嘅，自己用翻自己嗰条，你两仔爷唔好掉乱用错啊。 吓，朝早未瞓醒，我成日攞错毛巾用噶。 乜你咁污糟噶？ 我想嘅咩，妈咪都话未瞓醒咯。 阿仔啊，你小心啲啦！啲毛巾啊、牙刷啊、指甲钳啊，共用呢啲咧个人物品嘅时候，好容易咧会交叉传染疾病噶。 OK， 爸爸妈咪，我以后会小心啲噶啦。食饭。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九点三十九分啊，享乐时代到阿 O 咯，小白今日不如我哋叫埋啊，彭爷一齐同我哋倾偈， 梗系要啦。 哎呀，真系啊，成日都冇我份儿，点得噶？ 系啦，享乐嘅嘢梗系要预埋你啊， 系啊，系咯，啊，我都喺度谂噶啦，都过咗成两个礼拜啦，冇理由噶嘛，我呢个明明 super star 嚟噶嘛，点、可能咁样？即系得 委屈自己 一 part 两 part 咁咧，嘅斋斋都要钻个头出嚟先得噶啦。 要嘅，要嘅，要嘅， 讲得冇错。所以今日咧，阿 O 嘅享乐时代咧，啊，有三件事啊，啊，加埋一齐咧，每一件事都关彭爷你。试过，虽然碎饮饮少少，但系都属于 咩叫碎饮饮啊？ 碎饮饮即系即系碎碎碎湿湿咁样咯，零碎啲。但系咧呢、這个咧零碎嘅嘢咧， 即系碎湿湿啲 friend 咯。讲完啦， 碎饮饮几好几好听啊！ 系 啊， 即系边度乡下嘅咧？碎饮饮， 听到个饮字又开心啦啊！好啦，嗱，第一件事咧就系、是、你啊，之前未去嗰、那个。奥运站附近嗰个大型商场，未话人哋话咩逆市奇巴嗰嚿嘢啊，系啊，咁啊， 越嚟越冇人下嘅。 系啦，咁其实系咩嚟咧？咁啊，我自己咧都明查暗访啊，同埋都食过一次啦，就系呢个咧喺美国开过嚟呢个肉。贵叫做面包嗰嚿嘢啊！ 我以为你讲因为咧喺呢一个嘅奥运站嗰头咧，都除咗你而家讲呢个系传统不嬲有嗰个商场，我以为你讲再新啲嗰个啊， 唔系 近住深水埗嗰个啊， 唔系我讲紧旧啲嗰个 系 啦， 系啊，嗰次我就见到啊， 系 排晒长龙咁样， 系啦排晒长龙，咁我啊真系去咗试，咁咧我咧同你都唔系嗰啲肉贵人嚟噶嘛， 系啊， 咁咧有。有時我試咧，就係話咧，佢有個店員咧熱情就話：，喂，你試下咧， 係咪外國人啊？ 唔係，都係香港人嚟嘅。你有時我試咧，就係佢有嚿朱古力嘅嘢咧，都係嗰個形狀嘅，即係嗰個悉尼茶嘅餅咁樣咯。喂，我試佢朱古力嗰嚿咧幾好食喎，你可以下次試下。 可以唔使食嗰只 肉桂嘢， 肉桂味嘅。 係啊，不過咧其實幾貴噶，$39一嚿咧，即係其實成個大啲嘅。大麥包咁嘅 size 嘅啫，都幾貴啊！ 一個試正啲嘅菠蘿包 size 咯，或者 係啊，都幾貴。不過咧我試過啦，我覺得幾好食，你可以試下。而且咧你唔好以為咧美國嗰啲朱古力咧一劈嗰啲咧，成日都死甜噶嘛。即系咩叫死甜咧？ 死啊！ 系甜到你会死啊！ 等于佢哋最叻就攞嗰嚿朱古力啲酱咧，包住个士多啤，包住个苹果，咪摆喺啲店度卖嘅。哇！嗰嚿嘢啊！ 你正常亚洲人唔会食噶嘛，得啲美国人咧食到哇好胀喎，跟住佢个肚咧胀咗出嚟，同埋坐。 同埋咧，而家开始佢哋个后边都胀咗出嚟咯。 系咩？哦，原来咁。 即系 pat 咧，系可以摆一盘。 哎呀， 摆盘小食喺度。 系啊，咁咧我试过咧，我觉得系抵嘅，即系无论系啦，朱古力系肥嘅，不过咧未至于超甜咁样咯。大家经过有意试下啦，话晒来老嘢咁样。 排队啫。 都要排，但系唔使排到去后边未有个厕所位嗰、那个，嗰个系个后门咁样咧。 但系佢好似一买就要你买三个咁样。 唔系，三个嗰个系最迷你嘅，佢有得单头买一个嗰啲就$39一嚿咁样咯。 哇！不过真系我始终都未能够提起兴趣啊。即使阿 O 你咁样讲咧，我都真系。应该行过，都系掂行掂过噶啦，都 好啦。嗱，呢件咧系第一件咧小事啦，关你事嘅，因为你之前提过嘛。好，第二件关你事咧，就系关你讲紧咧，即系我哋呢个西九龙啊，一个新地标就系南昌公园啦。因为嗰啲黄色花咧又夹出嚟咯， 黄花风铃木啊，叫做 系啦， 叫做咩话？ 黄花风铃木， 黄花。 风铃木 系啦，咁啊，如果你哋有机会或者啊住开深水埗或者大角咀一带咧，喂，真系过去咧已经见到咧好靓嘅嗰啲黄色小花咧，已经开晒出嚟。咁啊，琴日经过咧， 风铃木 系啦，已经咧好多人喺度野餐啊，更加多咧嗰啲 野餐 系啊， 系佢嗰度都有草地嘅， 系啊，同埋佢而家扩展咗啊，扩展咗去嗰、那个你居住附近嗰位嗰度。佢而家擴展一個公園， 係咪擴展再接近嗰個中間嘅高速公路位？ 係啊，迴旋處嗰位 我都見到啊！我就係見之前咧係爛地嚟噶嘛，點解有人喺入邊叫囂嘅咧？ 係啊，依家真係好蓬勃啊！呢個公園嘅事業啊，近排大家真係去多咗户外 啊，難得呢個政府將個官地攞咗嚟做公園喎，唔係攞嚟起第二啲嘢喎。我都係諗住嗰塊地咧細達到咧咁細，會唔會起兩棟公？ 系啊，谁不知冇喎，咁啊扩展呢个公园又多个缓跑径，同埋多咗嗰啲， 系，同埋阿小白，除咗话系见到呢啲黄花风铃木之外咧、我呢两天咧喺呢个周末周日咧就都见到咧，包括咗阿 O 讲嘅嗰个公园咧，见到仲有另外一个植物咧生得非常之茂盛嘅，就 系 木棉花， 系、啊，木棉花嘅季节又出动啦， 系 啊，木棉花。花真係都生得好高好靚啊！嗰啲顏色咧，除咗我見到有係橙色好鮮豔嘅橙色之外咧、我見到有紅色喎、即係偏紅色嘅，木棉花 係係啦，我屋企附近嗰啲全部都係紅色嘅， 係咪啊？ 係啊！ 我一路以嚟咧，即係因為細個嘅時候讀書咧，呢個中學咧校園裏面係有一棵咧好高。好多年歷史嘅木棉花嘅，咁、所以咧，即係由細到大咧，我就睇住嗰啲木棉花咧，我都只係印象中咧入曬腦就係橙色嘅啦咁樣。咁、所以就見到紅色咧，就會覺得好特別咧咁樣咯。 佢、有陣時啲棉花飛起上嚟嘅時候咧，散收收，其實都幾似落雪㗎。 唉，但係有一啲。鼻敏感嘅朋友就會真係多得佢唔少咯。 係啊， 不過咁，即係始終都係自然界嘅一種嘅植物啦，一個嘅物種啦。你又不能夠因為咁咧就鋸曬佢咁樣嘅。 係啦，咁大家可以趁住禮拜六日嘅時候欣賞一下呢啲花啦。咁行出户外，好啦，咁分享咗兩件小事，第三件係咩咧？咁話説咧，小弟禮拜六日咧都叫做揸車去西貢食碗粥啦。咁呢間粥鋪 你又去逼人啊？ 係啊，就唔係我。晨早入去啊！我八点钟就入去啦，瞓唔系好到。 八点钟 系啊，咁咧八点 神运阿伯 系啦，依家已经进入咗晨光嘅神运、 神运阿伯 欧叔叔状态啊！ 系啦， 就系啦，咁啊 已经 old 已经系老噶啦 ，old 啊， 仲要 uncle old，elderly old 啊，好啦，冇讲呢啲啊，咁啊入到去咧，咁啊食一间粥店啦，呢间粥店咧，首先咧佢个 点解要特登揸车入去西贡食咧？ 嗱，因为咧佢朝头早开六点啦，跟住两点钟就会闩门。 哦，又系嗰啲成日做一就嗰啲唔休做嗰种。 咁咧、最奇妙咧，嗱间粥店你觉得好食好食，唔好食唔好食啦。我就自己就觉得个炸两几饱满嘅，头先都 send 咗张相出嚟，都系十零廿蚊咧。其实嗰啲炸两咧已经可以赚饱你个人噶啦。咁都几夸张吓，系啊， 咁平， 系啊，佢系好平啊，我连个 menu 都 send 埋出嚟俾你，你可以睇下。 煎堆仔啊，十蚊，牛脷酥又十蚊， 系啦，咁啊。嗱呢咁我坐喺个粥店嗰度一路食緊呢个叫做鱼腩粥啦，咁啲鱼腩又几好啊，唔腥㗎吓，咁食一路食呢对面呢突然间有个人同我讲英文喎，咁呢係啦，咁佢问我你系咪做电台呀、英文问，咁我梗係用英文答返佢啦，咁 做英文台嘅咩， 係啦，咁呢原来佢系咩呢，佢系我哋神光嘅听众嚟㗎，但一开始头嗰几句呢点解佢用英文问呢，佢唔想呢即係令到，因为间粥铺全部都系人嚟 㗎， 係劲多人要排队嗰啲粥铺 呢，想太突出係咪， 係啦， 即係突然间用中文同你广东话同你讲返， 喂你咪做电台㗎，咁样嗰啲咁样， 人都会拧个头过嚟望下你咁样， 未听过你个名佢都即刻话边个嚟噶呢个四眼仔咁样，咁样跟住佢英文问，跟住我就用英文答翻系啊咁样，跟住佢又用英文讲咧话呢段时间咧你哋神光嘅团队辛苦，特别系阿彭爷爷啊咁样啊， 我真系好想知成句系啊点讲咧， 系冇咁佢咪话呢段时间辛苦咯。 系 啦， 类 似啦 ，hard time，hard time for you 啊，嗰啲咁样咯，系啊。咁咧，佢系讲诶 ，Mr. Pan 嘅，诶 ，Mr. Pan 嘅 ，Mr. Pan 嘅。 你有冇同我咧诶 correct 佢啊？ 我冇啊，我冇咁做到，因为我嘅 last name 系 Chan。 系因为点解咧？我本身系食紧呢个鱼腩粥。鱼腩咧， 话略骨位， 系啊，仲要我要好小心食噶，佢一个 OK 食食下啃骨啊， 系男士女士嚟噶， 男士嚟嘅，男士嚟嘅，系、 哦、 啦， 真系好有系学养啊，我哋嘅听众， 系啊，跟住就讲多几句，跟住咧佢就差唔多埋单走啦。咁我话我有用英文问佢话啊，你系西贡， 你又为咩咧？ 西贡嘅 做咩又要系咁盯住同人用英文讲咧？ 冇、哦，咁我谂住咩嘛，即系谂住大家倾下偈同埋内小小。小讲英文，跟住就问佢啦，话、哦、你系咪西贡嘅本地人嚟噶？佢话系啊，咁但系咧通常系啦，跟住咧佢哋话咧，通常佢活跃嘅时间咧就系朝头早咧七点到十点先会喺翻市西贡市啦，因为十点打后已经系游客城市嚟噶啦。咁咧 好快啲翻屋企啦， 系啦。咁佢话食完早餐咧，佢就会翻屋企噶啦。跟住咧到五六点嘅时候咧，佢先就会再供翻出嚟放下狗仔咁样咯。 哦，系啊，原来又系即系呢一种嘅西贡式生活啦， 系啊，咁啊，即系 喂，咁嗰碗粥你即系净系食碗咩鱼腩粥， 系啊， 然之后跟住整碟炸两， 系哦。 喂，我见到阿 O 咧订出嚟有张相咧，我唔知呢张相会唔会放喺，应该唔可以放喺我， 唔得噶嗰张， 系咪附近有招牌啊？睇唔睇到啊？其实睇唔到招牌喎，佢啱啱好遮住晒喎， 又认真影噶喎。 嗱，如果唔系咧，呢张相放得上呢个二台嘅面书嗰度咧，就可以见得到点解阿 O 会话嗰个碟炸两咧 系 好丰满、好饱满咧？其实系咪个碟细啊？ 唔系 个碟细啊，所以嗰啲炸两咪堆埋一齐咯。 又唔系、啊，应该系、哎、我下次影啲相咧，应该将自己嘅手指咧做隔篱做一个比， 摆埋你嘅手掌落去， 系类似先可以做得到。咁唔紧要啦，有机会有缘分你就会食得到噶啦。啊，呢一间 咁，但系呢间粥铺啊，系咪星期一？至日都開嘅先， 星期一至日都開嘅，但系星期一至五咧就六點開到兩點鐘嘅啫，禮拜六咧就好似開到五點嘅，但系都係、哦、都係好早就閂門噶啦，類似，同埋成日乜都賣曬咯，嗰啲好煩嗰啲老鋪啊，嗰啲傳統店成日都係咁啊，你想食嗰啲嘢咧， 你咁早可以同邊一個去食咧？ 我同屋企人咯， 哦， 係啊， 你太太有咁早起身嘅咩？ 咁我起咗身，佢又会起身，又要食嘢噶嘛，大佬系咪先？系咪先？揾食，梗系要趁早揾食啦，系咪？ 大家而家要好似政府嘅呼吁咁样啊，公务员同事都系，系点咧？就系晏昼咧，大家要弹性食晏，唔好聚埋一齐食晏。咁所以咧，食个早餐咧都应该分开拉翻长啲嘅早餐嚟食，啱啦。咁啊 ，O 咧同屋企人咧就神咁，算唔算神咁早啊？八点钟就驱车入去西。共食咗个早餐， 系啊，如果唔系车位都搞唔掂啊。喂，不过呢三件小事咧，其实都几关你事，即系搞得几搞完先， 系咯， 系咯，几好喎。 咁都讲到52分， 系啊，好啦，咁啊，听半只谢霆锋，鼓励一下自己先，好嘛？ 好，再见。啊 静静地伴着在听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络地共聚旧市墟，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建造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长，到 人都是啦，啊，最紧要善良啊！有谢霆锋嘅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善良》。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 Emily 啊 ，Emily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听众你好啊，喂，你嘅朋友生日，呢个朋友仲要系四年庆祝一次啊，因为佢系呢个即系已经过咗噶啦，咁样系咪？即系2月29号生日，佢个名叫咩名啊？讲嚟听下先。 Brenda 姓余嘅 ，Brenda 住喺将军澳。 咁得啦，讲到呢度得，唔好讲埋边屋苑、边一座、边间房。系，但系咧，阿 Emily 同呢个朋友系点样识嘅呢？同阿 Brenda， 佢系我嘅第一中学同学啦。 中学同学， 亦都系大家都系姓余啦。 系， 咁我识咗佢40年啦，40几年。 哇，40几年。咁啊，系咪年年都会庆祝噶？你哋咁多年嘅？ 其实唔系。本身中学同学咁就唔同班嘅，咁、但系我哋都会有一班，我哋读女子中学噶嘛。咁大家都系住喺某一个区啦。咁中学嗰五年，咁成日都系翻学放学都会同一架巴士啦。 哦，咁 friend 咗啦。 咁后来其实中学之后又一齐翻教会啦。 咁 啊， 咁 啊， 系啦， 佢结婚嘅 时 候，我 哋 都做姊妹啦。 哦，咁啊好啊，哇，即系绝对系有谊永固嘅表表姐啊！头先你讲咧，嗰啲传统女校咧，嗰个年代真系好中意叫嗰啲咧，High D G 啊，跟住咧，Brand U 啊，Amanda Chan 啊，咁样系啊，中意连埋个姓咁样叫啊，真系系啊，真系可能唔知系咪一班入边真系有好多个 Amanda 啊，好多嘅 Emily 啊，真系要分开Emily A B C D 咁样，系可能系咁样，即系。都將一啲中學嘅回憶咧，就趁住晨光第一線喺呢個時候，係啊，就湧現翻咯。喂，交個時間俾你啊，有啲咩祝賀嘅説話要同阿 Brenda 講翻咧？ 咁 Brenda， 雖然今日係3月2号啦，咁我覺得即係有心都唔怕事嘅。咁啊，因為好開心，你都係2月29号，咁啊，全家人都一齊啦，慶祝。咁佢有孫啦，有仔啦，咁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家庭。咁其實我記得佢之前幾年前就試過面嘅神經有啲事啦，咁變咗都搞咗好耐，都好唔開心。咁但係都感恩其實而家都叫做康復得好理想嘅。咁只係希望佢身體健康啦，每日都開開心心，生活愉快，主恩常有。 咁啊 ，Emily 讲得最啱咧，就系、是、有心唔怕迟啊！今日咧就拣咗啊学友嘅作品，都有个心字，系边一首咧？就系、是、一火不变心啊！咁啊，送俾你同埋送俾 Brenda 啦，好唔好啊？ 好啊！祝愿大家香港人加油！ 好，大家好嘛！拜拜 ，Emily， 拜 拜。 当你走开，我的心似裂开，天际亦漆黑，似没未来。忧郁加上悲哀，我的心飘进大海，失去目标，更消失所爱。当天跟你温馨去编织千个梦想，拥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一起飞上星光，海边跟你静躺，飞进梦中，哪管它方向。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 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作品名字叫做《一火 不 变 心》，转头咧会有《风骚快活人》嘅晨光第一线，明天早上6点钟开始再同你见面啦， 拜拜。